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8啊，今日2021年嘅6月18号，哇，真系好啦，已经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今日都可以吓、啊、有一个开心啲嘅心情啦，系咪？成日都话 Happy Friday 啊，虽然唔系话净系星期五先至 Happy 嘅，咁啊有工作都系开心，系咪？咁啊唔通真系要搞到自己唉头痕啦，又为咗钱要头痕啦，咁就辛苦啦，系咪？做人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好简单嘅啫，最紧要日日咧都系过得开开心。甚甚日日都系 Happy Day， 咁啊真系正啦吓！29度嘅气温啊，注意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喺度陪住我哋噶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已经喺度陪住你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话就话星期五系 Happy Friday， 不过都系嗰句啦，日日都要 Happy Day。今日仲有啲 project 要完成佢嘅话咧，今日真系要好好地谂下办法打低佢啦。目标对人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因为我哋有咗目标，我哋就会有方向。冇目标嘅咧，日日都系如是嘅话，其实你个人会越嚟越迷失。你就只系变成咗一个食饭啦，同埋工作嘅工具。你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而不是为了生活而翻工。所以呢，有时我们虽然不是说下下都在讲理想，但起码都有个目标啊，起码有些东西去 follow 下，有个方向给我们跟下。望下去直脚那里不是只有脚趾，是有条路，还有个箭嘴的，那你就知道自己向前行。你揸车都有目标啊，即系如果你有车牌嘅，你都会谂，如果我呢一程车系冇目标嘅，其实叫你揸你都唔知揸去边，你都会停咗喺度，系咪？其实做人都系一样，如果冇目标，完全冇方向咧，就容易停滞不前。所以咧，如果你已经系一个没有目标嘅人，唔紧要，由呢一刻开始，试下揾一个目标，短短地嘅，你每一日完成一个小目标，然后两日完成一个目标。啊，如此类推，跟住就将个目标 set 到，我一个星期入面我要完成啲乜乜乜乜乜，跟住你就会发觉，喂，原来追目标咧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因为你每一日都喺度战胜紧自己。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的将来感激今天的障碍。 你拼命逃跑，不断努力寻找依靠，你怒吼，这个地方实在太过嘈吵， so nervous， 太逼太多嘢被压抑，未有放弃嘅态度又起飞，一朝一夕向前行，唔好回头，时间从未停留，光阴不断流，走到最后，你发现冇人愿意为爱留守，再冇人会为你作出最后挽留。已经受够，已经觉得无法忍受，懦弱就好似一个永远止唔到血嘅伤口，想放弃可以找到太多藉口，想挽留就只需要一个理由，生命由自己编写，就算命运编歪，紧握拳头到最后不需要别人施舍，条路越行越斜，就算攀山越野，只要到达顶峰，你会发现新嘅视野。曾几何时我充满理想斗志，曾几何时我感到落魄失意，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好似好似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事与愿违，好多事都不受控制，付出所有心血都可以一一白费，是想得太过美丽，是现实太过实际，为生计是不是人生的真题？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when we feel in it, oh, this is our life that we know, this is our shine that we show, there will come a time when we feel winning, keep up the vibes, let the records keep spinning, let's make the best of what we have, don't judge the good or bad, the evolution of one, From the streets to a cozy pad. From the rhymes in my head to dropping them on a track. I'm chilling on big stacks. I'm killing on the music. I made it for my fam so we all could be. Lifestyle so set. My inner child so blessed. So flow with the blue skies. Keeping the dreams high. 坐地送能磨练我面前双能怀着赤诚开辟你的新圣地 歌曲《战胜自己》，星期五都要战胜自己啊！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咗咁耐嘅时间，外界一直都好关注，到底呢一个病嘅康复者会唔会受到一啲感染之后嘅后遗症影响呢？各国嘅医生同埋专家就研究发现，原来女性嘅患者比起男性患者喺康复之后，有更加大嘅机会出现长期嘅后遗症。法国巴黎有一间医院针对了去年五至到七月期间曾经患过新冠肺炎并且出现长期后遗症的病人作一些调查，发现患者平均年龄都是40岁，而每四个人当中其中三个就是女性了。而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孟加拉、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在瑞典，专责领导新冠肺炎人类基因的研究人员就怀疑，出现长期后遗症的女性比例可能高达70%至80%。而英国伦敦专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病后护理的护士亦都话，他们的病人大概66%左右是女性，当中大部分都是有全职工作、有年幼的孩子。但是现在超过1/4人是完全没办法工作，丧失了工作能力。美国耶鲁大学免疫学家亦都在过去一年研究过男性和女性对于新冠病毒的反应。专家就发现，女性的 T 细胞比起男性的活跃，而 T 细胞正正就是免疫系统当中最重要的细胞。这位免疫学家亦都说，女性虽然或者较少死于新冠肺炎疫情，但是病毒就可能会一直残留在身体里面持续数个月。他更加说，处于适宜生育年龄的女性或者会针对病原体有更加大的反应。而美国纽约大学长岛医学院副教授亦都说，新冠肺炎康复者出现的长期后遗症症状和慢性疲劳综合症、纤维肌痛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症状非常之相似。 不过目前医学界仍然不能够完全清楚问题的原因。希望由今日开始，在我们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就要靠晒呢一班医学界同埋科学界嘅尖子，帮手揾到呢一啲后遗症嘅原因，并且可以揾到一啲合适嘅医疗方法，帮助我哋一齐对抗疫情。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我哋都要一齐做好自己嘅本分，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希望可以用我哋嘅健康，一齐打胜呢一场对抗疫情嘅仗。 我从前是大事全没见识都不知，我然后渐回忆往昔许多不是，期望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那么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来，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 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啦噃，咁啊出边二十九度嘅气温，真系湿度83%噶，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嘅，咁啊注意住保水或者攞多件衫啊，准备替换啊，早晨啊！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话咗唔系净系星期五先 Happy Friday 嘅，不过啊，既然有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可以俾大家轻松下嘅时候，不妨咧又搵啲地方去一去，其中咧都几值得介绍嘅咧，咁啊呢、這个简单啦。 六月底咧，咁啊正式启用啦。咁啊早前咧啊，可能都大家有留意住一啲新闻报道啦，就话到，哎呀，屯马线嘅第二期，其实沿住咧都有好多唔同值得去嘅地方嘅。我哋虽然住喺香港，咁但系又有几多人啊？每一日咧，即系会留意住自己身边嘅地方啊！外国好多人咧都为咗香港嘅一啲古色古香嘅一啲唐楼咧就慕名而嚟，咁希望咧可以打卡影下靓相嘅。今日其中啊有一啲非常之古色古香嘅旧嘅唐楼啊，就喺十三街，邻近咧就系土瓜湾嘅牛棚艺术村，步行大概一分钟咧就已经可以到达噶啦。十三街咧就由十三条嘅街道所组成，包括譬如木厂街啊、码头角道啊、龙图街啊、鸿运街等等。如果走遍呢一个十三街，你就可以睇到咧就系厅房啦。不过咧，你就可能冇谂过，以前呢度咧就是香港嘅工业重地嚟噶。呢度更加咧就系唐楼林立嘅地方添。大部分咧都能够保留翻咧就系旧时嘅风貌噶，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唔同嘅人咧会嚟到呢度咧就哇感受一下香港以前嘅一种风味嘅。好啦，另外亦都可以去行下都得噶，唔使一定要上船嘅，咁你就知道啦。全长 1.4 公里，咁啊占地大概2公顷啦，咁啊纵遍呢一个嘅花草树木嘅，咁啊启德发展区内嘅一个地标啦，就系呢一个嘅启德邮轮码头啦。咁啊入边有个空中花园啊，北面咧就连接住一个未来都会公园，南面咧就接驳住呢个启德邮轮码头。仲有咧就系启德跑道公园啦，咁啊日后咧旅游嘅中枢发展项目等等噶，仲有啊就系将来咧就位于花园两旁嘅发展项目，同埋前跑道两旁嘅海滨长廊，其实跑步咧都几好嘅呢啲位吓。原来睇翻啦，佢哋种植咗超过80种嘅树木同埋灌木嘅，包括咧就系譬如常绿树啊、本地花木同埋草本植物嘅。其中咧就系园景廊就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嘅区域，春暖花开，咁夏天又有唔同嘅风情喺度。好啦，空中花园更加你有三个唔同嘅架空广场嘅，咁分别就叫做花园广场、草地广场、喷泉广场。大家都有唔同嘅特色喺度嘅。另外花园南面嘅地面广场咧，又设有呢个露天嘅劇场嘅，咁又有水场啦，加上咧就系溪水游乐隧道等等嘅设施，咁可以俾大家咧休闲嘅时间咧又有少少娱乐。其实咧，而家呢个时间啊，直至到11月30日啦，市民可以透过呢个期间限定嘅三维扩增实景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就去到呢个空中花园嗰度咧，一啲打卡位啊，咁就一打卡嘅时候就会见到咧好多飞机咧喺度飞嚟飞去，飞机系假嘅，因为以前呢度系机场嘛，咁啊，所以今次咧就做咗一个扩增实景嘅感觉，去到咧就俾大家可以咧就体会得到啦，哇，以前九龙城飞机左飞右飞嗰一种嘅风情喺度嘅，咁啊有机会嘅时候可以去一去啊。 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好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退更纷纷。谁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应吸引，明日或到我翻身，胜利会那天光临，狂鼠不打紧。 六点半钟之前揾嚟呢只歌 DJ 啊，圣马力诺之心。好啦，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咧都要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因为朝头早有八卷六陪住你。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韩领袖金正恩表示，北韩应该同时为同美国对话和对抗做好准备，但是强调需要为对抗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出席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展述北韩对美国的关系战略以及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趋势。金正恩强调，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自主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保障和平环境和国家安全，对话和对抗两方面都要做好准备，尤其在对抗方面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金正恩又提出对外政策立场和原则，认为要迅速应对瞬息万变的情况，致力稳定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认为，解放军短期内武力攻台的机会不大。米利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仍然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北京方面目前没有太大意图或者动机以军事方式攻台，亦都没有理由这样做，认为中方都清楚这一点。米利又说，据他评估，中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发展出实际的军事力量去占领整个台湾。美国最高法院以七票对两票驳回包括德州在内共十八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州份提出对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即是俗称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挑战，认为没有法律依据进行诉讼，是自2010年以来法院第三度驳回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挑战。一项由前总统奥巴马推出的法案，目的是为所有美国人，包括低收入的美国人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保险，禁止保险公司因为民众本身的病患而拒绝承保。前总统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声言会废除法案，但是即使他所属的共和党多次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亦都未能够推翻法案。白宫今个月初表示，目前有破纪录的3100万名美国人正是因为法案而受惠。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由去年的第五位跌至第七位。特区政府回应表示，在四个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在政府效率的排名维持在榜首，但是经济表现、营商效率和基础建设的排名则较上一份报告稍低。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过去几年面对前所未见的挑战，但有信心香港的制度优势，包括法治和司法独立、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简单低税制、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高效的政府，并未有受到影响。当局又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好门户、跳板和中介人独特角色。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学界创造 父亲节前夕，我哋专访大专杯羽毛球队冠军队伍教大队长程柏荣。 咁其实我爸爸咧，真系除咗教我打羽毛球之外咧，佢都真系细细个就已经培育我其他运动嘅习惯啦，又打篮球啊、足球啊，咁当然唔少得一齐踩单车啦。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学界总动员仲会带大家去到圣保禄学校。 收到波成份礼物之后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份礼物就觉得真系一份好难忘嘅礼物啊，系所有女人都会难忘嘅礼物啊！我系口罩小姐里面嘅黑妹，亦都系 Camel。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等我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会唔会觉得逢星期五咧，真系会特别攰嘅咧吓？ 咁啊冇喎。 哦，咁啊好啦， 因为冇特别攰啊嘛，日日都一样咁攰，因为特别攰冇分别嘅啫。 你啱，你啱。 喂，今朝咧，我有啲嘢想请教你。 唔好咁讲，点啊点啊点啊。 首先咧，即系想提提大家咧，其实阿白元浩小白咧，佢有一个嘅影片分享平台嘅频道嘅。 系。 咁大家可以不妨上去睇下佢嘅作品咧，即系会带你行下山啊，小朋友啊，咁样有啲好多。片睇下嘅，我如果唔知条嗰条 link 喺边唔紧要啊，你可以上我哋嘅Facebook 里边面书专页里边咧，你就可以揾到，跟住 click 入去咧，你就睇到噶啦。 系啊，左 click 右 click 一定会 click 到嘅， 一定 click 到啦。好啦，咁你而家无端端问起你嘅影片分享平台里边嘅频道啲片咧， 系咯， 就系咁样嘅。嗱，你拍一条片，一定要拍好多 shot 噶啦， 系啊， 咁你先剪得埋噶嘛。好啦，咁你除咗拍呢啲片之外，我见你有好多相，即系影咗好多相去分享嘅，即系行山又好，屋企又好，你影埋咁多，最后点样处理呢？ 最后 save 低佢噶，其实咧，因为而家玩好多，譬如 IG 啊咩都好啦，佢有好多嗰啲咩限时动态啊，咁有阵时咧，当我见到譬如例如我见到只蜘蛛好靓咁样，跟住我咧就可能攞咗一啲嘅 video shot 啦。即係啲叫做影像先，跟住咧就會可能攞部相機又再影多一張呢一隻蜘蛛嘅相嘅，因為有陣時下下咧喺條片嗰度 cap 啲相出嚟咧，我覺得可能唔夠靚，相機有嘅相機自己嗰個美態喺度，就係咁咯。 你果然專業啊！ 唔 係 啊， 即係影埋咁多之後，咁啲相擺喺度，你都係可能嗰一刻嘅時候，你會啊影多啲，影多啲，翻去睇一次啦。睇完之後呢啲相點咧？ 擺低咗嘅咋，擺低喺個 hard disk 嗰度咯。 好啦，你擺低喺個 hard disk 度，雖然話個 hard disk 嗰個 size 大極有限啦，只可以擺幾千萬張相入去啦。咁你有冇諗過呢一啲相？你隔得十幾廿年之後，你仲會唔會攞翻呢幾千萬張相出嚟睇啊？ 我諗咧，真係應該十年先至會睇一次嘅。咁 嗱，你就算睇，你就算睇，你會唔會睇翻曬咁多張？ 如果我有相要揾翻咧，咁就會焗住睇。我發覺咧，人去到十年左右咧。我唔知點解硬係有啲機會咧，會俾我自己咧要翻睇以前嗰啲相嘅，即係例如揾翻結婚同埋預啲相啊，要揾啊咁樣，跟住又要揾翻之前讀書嗰啲相，咁你就要抄咯。去到嗰個時候咧， 哦好啊， 你係啦，你先至會睇翻咯。如果唔係，你平時你唔會噶。 你十年之後你要抄翻啲相嚟睇啦，有機會或者有需要啦。 嚇！ 咁但係你喺幾千萬張相裏邊，你點樣揾你自己想要嗰張相出嚟啊？你睇都睇到头晕 嘅 喎， 系啊！以前嘅做法咧，我就影低咗啲相之后啦，跟住就会分 folder 嘅，分年月日，跟住最叻嘅时候咧，都净系喺后边写住，例如端午节加多几只字，跟住又写住，譬如可能系2015年六月几多号父亲节咁样。咁但系咧，嗰啲只不过系比较容易揾到，但系系咪真系帮你揾到咧？其实都唔系。而家啲電話咧就好聰明嘅，佢就會每張相都有 GPS 噶嘛，跟住又話俾你聽年月日有齊曬。但我發覺咧係方便咗，但係當你想揾一張相，其實都唔係咁容易。最老土嘅方法係咩咧？又係逐張逐張睇咯。 咁你逐張逐張睇，咪又係睇翻幾千萬張咯。咁所以咧就係話點解你唔影少啲啊？ 影少啲啊？ 嗱，譬如咧。在未有而家數碼化咁先進嘅年代咧，以前影相係菲林， 菲林啊，係啊係啊， 好貴噶嘛， 係啊， 咁就會好鏡石，哇！我係真係諗清楚、度清楚、準備好曬先影，咁即係每一張你都係有特別嘅意思，同埋有個功夫喺度，你先至會留底噶， 啱啊！ 咁你以後揾，咁你梗係揾翻呢啲啦，因為你付出咗好多精力去拍出嚟嘅成果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喂，你真係～你可能行一分钟路程嘅山，你已经可能影咗200张相，咁200张相未必系张张你想要嘅，咁点算咧？咁所以就会造就咗好多你将来不必要嘅麻烦。 哦，咦，你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啊！以前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影相，嗱，嗰阵时就真系正值咧，系仲系菲林年代啊！咁我影每一张相咧，我嗰阵时影相嘅方法咧，就系影一张相 set 好晒啲嘢，就算影屋企只狗仔咧，都要逼只狗唔准喐，因为咧自己啲技术差，咁你喐咧我就影唔到嘅，咁我咧就要系啦，要佢企定定，跟住先帮我影一张相。咁嗰张相咧，其实而家都仲系珍而重之放咗喺度。你要我揾嘅话，我即刻攞到俾你。但系学阿钟哥话斋，我行山可能有啲镜头，可能我影只蝴蝶嘅，咁只蝴蝶飞紧啊嘛。我咪撳個連拍掣咯，跟住揾一張。 係啊，嗱，點解無端端問呢個問題呢？因為咧，而家最近咧就正值真係你話齋差唔多10年啦。咁我要清啲相嘅時候，發覺就好大件事啦。我查相咧都有成幾千張，我唔係成日影啊，即係自己。都有即係10年都積落幾千張，原來有好多咧係唔知影嚟做乜嘅，或者甚至乎咧可能係人哋 send 俾我，可能係當年影咗某啲要俾我睇一睇，睇下啱唔啱用。咁嗰啲相咧我就懶得去 delete 啦，當時嚇。咁而家積埋喺個 folder 裏邊咧，咁就好頭痕啦。咁多相機個 memory 都爆，電話個 memory 都爆。 係啊， 點算咧？咁你再睇嘅時候，哎呀，原來留低咗咁多呢啲叫做咩數碼廢物啊。雖然話數碼上嘅嘢係。即係叫做唔佔用實際空間，即係好似其實都佔用咗噶嘛，係咪先？ 係 好啦，但係呢啲所謂嘅數碼廢物，你擺喺度嘅話咧，咁其實你對你自己成個人生有冇幫助？兼且咧，而家你去揀嘅時候就會覺得好煩啊，多咗一種討厭的感覺啊。 哦，嗱，但係咁，鐘哥，如果叫你撳個掣，將呢啲我哋叫做數碼廢物嘅嘢撳個掣 delete 曬佢，你又捨唔捨得咧？ 啊，好問題。好哲學啊！我唔同你讲住啦，呢个先 好 系、啊。 我哋又大家一齐谂，听众又谂。 咁即係去到終極斷捨離喎，我連呢啲嘢我都唔留，得唔得啊？ 得唔得咧？嗬？ 嗯，不過咧喺我收線之前咧，我講多一句。 好啊。 而家呢啲所謂嘅相咧，其實就好似留低咗我哋自己嘅歷史咁樣。 嗯。 如果你撳一下 delete 咗佢咧，好似將自己嘅歷史都取消埋。 哎呀，我唔捨得啊！ 唔捨得啊嘛，好啦，就調翻轉頭。如果你乜嘢相都留低，即係話你自己嘅人生留低咗好多垃圾喺度，連你自己都唔知道。 係啊，塵俗嘅嘢又太多啦。 係啊，所以咧，其實喺每一次你影一張相，就好似幫你自己你嘅人生咧留低一個印記。但係當下你覺得唔需要嘅，你就即刻忘記咗佢 ，delete 咗佢咧。又或者真係你要影每一張相就係你嘅歷史一樣，諗清楚先好留低。先至好行每一步咧。 系啊，如果唔系拣上嚟 delete， 其实都好辛苦噶。 系啊， 好啦，我哋转头见。 好，拜拜。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朝早6:44啊吓，啊，寻日咧。在神光百科跟大家讲我赤兔的路的 friend 啊，喂，三国演义入面其中呢有一位嘅仁兄啊，绝对呢就唔能够忽视，好多都系噶啦。不过呢佢到今日呢喺文化传统上仍然有好多人呢会鍾意将佢嚟供奉个噃，佢就系关公关羽关云长啦。关云长有把名刀啊，呢把刀呢即系关公刀呢。好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一把刀的呢？其实你一想关公刀呢，你就已经会想到的了。无论是在他的雕像里面，定或者游戏机那里，又或是很多以前有关于三国演义的剧集呢，都很容易呢就会见到关公刀。关公刀呢，在个故事里面亦都呢就可以说手起刀落。由于关公刀本身在这个文献上面就写到明重82斤，所以呢他每一下的攻击要挡住他呢都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但是有些人就心想，关公就打得很辛苦咯。这样关公刀呢其实一早都已经就有文字记录的了，所在位就是叫关羽啊，为先主所重，不惜身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自采山铁为义刀。有不同的讲法就说，喂，其实关公刀呢就不是我们想象之中是这样的。关公刀呢就不是说那个手柄是这么长，是长一点的，它真是一把大的刀来的。因为以前曾经记载过的大刀啦，就在南北朝时期，咁啊有一位叫陈安所用的大刀咧，啊估计咧其实同关云长的刀咧系差唔多噶。同埋再睇翻以前中国好多唔同嘅武器啊，喂，其实个设计咧啊都系同关公有少少不一样，又有好多一样嘅地方。嗱，粤剧界入边啊，所用呢一把嘅关公刀啦。好多人用过之后都话到，其实关羽本人呢唔单止唔能够用啊，甚至乎可能连佢自己本人都未见过。因为经过好多唔同嘅改进之后，其实关公刀嘅设计某一啲嘅部分嘅元素要喺宋朝之后先至出现嘅。例如某一啲嘅花纹啦，所以呢而家呢係装饰咗靓嘅关公刀。不过讲翻以前呢，关云长所用嘅刀的而且确呢係比较重㗎。至于有几重呢，是不是真的82斤呢，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啊，原来用一把聚首的武器呢是有助于将领在这个战场上杀敌所用的。那也都就是对于这个，叫做呢就是，武将自己的力气，啊，技术呢要求也都相当之高。啊，昨天讲过赤兔啦，如果赤兔不是一只咧咁嘅良驹嘅话咧，其实都好难啊负重噶。所谓嘅负重，关云长本身咧都已经身高啊非常之高噶啦，仲要加把咁重嘅刀嘅话，如果只马渣啲啊，随时都跑唔喐噶。关公刀真实嘅样貌咧就好难啊喺呢度就揾得到噶啦。咁啊，但系凭想象嘅关公刀，其实喺心入边又有啲乜嘢所谓咧？ 写字不抗，五官都转，赤色金网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望。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 嚟自叶巧林怪物括弧深秀 version， 二十九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你好啊！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介绍下啲行山路径啊，咁啊，电话侧边咧就拨通咗，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你好，早晨阿玲，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阿玲介绍啲路线俾我哋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多古仔听之外，啊，又可以行山，又可以听古仔，你话几好咧？喂，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又有故事又啱我哋啲听众行嘅路线介绍下咧？阿玲， 今次咧或者我哋咧就分开几集讲，但系咧就讲一个叫做香港八景，好唔好啊？ 香港八景啊，即系八个地方、啊。 八个地方，但系其实好简单，个个都去到，可能平时你会经过。 嗯、 但系咧就点解会成为咗香港八景咧？咁我觉得都几有趣啊，嗰、那个故仔系啦。 吓，咁系点解会有八景出现嘅咧？ 嗱，呢个问题系相当之好嘅。咁如果你上去呢个互联网去高高搜索咧，咁你就会发觉佢就话啊，喺商传咧就又有一个考古学家，就一个广东嘅考古学家叫陈公哲，咁咧就拣咗八个香港好靓景色，就叫做香港八景啦。咁其实呢一个资料系啦。咁啊，好多互聯網已經傳到非常之盛行啦，咁但係其實係唔啱嘅。咁其實咧，陳公哲先生咧就係並冇話即係定義到香港八景嘅，其實佢就搞咗呢個香港十景嘅啫。即係可能咧，即係大家對啲數字啊、排名啊係有一個先天性嘅興趣嘅，硬係就十大傑出青年啊咁、一定要透一個好嘅數字，咁係呃一定數目嘅嘢落去咧，就成為咗一件事咁樣啦。咁、其實香港八景咧，根據葉靈鳳先生咧，即係葉靈鳳先係一個文學家同埋史學家啦。咁佢即係都可以講得話係我哋嘅導賞員嘅典範啦。即係佢對歷史個探究係非常認真啦，同埋佢講一啲香港嘅歷史地理掌故咁樣啦。咁佢就講其實香港八景咧，就喺佢即係佢活躍嗰年代咧，即係都係四五十年代啦嘅三十年前。嘅一間香港嘅藥材鋪，咁佢開幕嘅時候咧，咁嗰本開幕嘅刊物咧，咁咧就有呢個香港八景詩，咁就流傳咗落嚟。咁咧，於是咧就係啦，就係啲人咧就博人話啊，呢個香港八景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個香港八景詩咧，就並唔係陳公哲所講嘅咯。 咁所以都可以係啦，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同即係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咧。咁有陣時有啲資料咧，真係要經過細心考證之後咧，就發覺原來互聯網有陣時有啲嘢，我哋都需要小心去認知嘅。 互聯網好多嘢都係錯添啦，拎係咪？ 咁我哋就講翻呢八個警識啦，好冇？咁但係其實之前咧，仲有一個叫新安八警嘅。咁新安八警咧，就真係因為以前香港係喺未開埠之前就屬於新安縣噶嘛。咁所以咧，就將八個即係當時時人認為好靚嘅地方咧，就加咗落去啦。咁裏邊有不少咧，其實係喺香港嘅地方。點解咧？因為香港未開埠啊嘛。咁有山有水咧，啲景物就自然靚噶啦。咁所以咧，咁都有好幾個咧，就變咗去同新安八警係有一個重疊喺度嘅。 阿玲啊，如果咁樣嘅話，咪即係講緊呢啲嘅叫做旅遊地點啊，或者觀賞嘅地方，其實都已經有成最少八十年嘅歷史嘅咯喎。 我諗你可以用最少係一百年歷史去形容啦。因為係啦，因為其實都不少咧，即係你諗下以前冇咁多高樓大廈，或者係冇咁多一啲嘅即係所謂城市化開發嘅時候，一啲原有景色保留嘅時候，變咗會嗰、那個景色會好美麗咯。咁、當時時人見到嘅嘢同我見到嘢會有啲唔同。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可能嗰、那個時間好漫長，所以甚至八景啊、十景啊都不斷去轉換嘅、加減嘅有。咁我覺得而家即係譬如我哋都有活動啦，即係去曬呢八景去睇下點樣樣啦。咁而即係你當你去到呢八景嘅時候，其實你話佢哋係咪已經冇咗當年嗰個美麗咧？咁我覺得心境係一樣嘢啦，同埋其實有啲嘢都會見到嘅，但有啲嘢真係已經見唔翻啦。例如有啲咩其實仍然都會見到或者見唔翻嘅咧，我哋先講頭兩景先啦。 好啊，好啊， 都係即係同新安八景都重疊咗嘅，可能個名字有少少唔同嚇。咁第一個咧就叫做岐山星火。 啊，叫咩？岐山星火啊？ 系啦，岐山、即系扯岐山，系啦，星火。 哦，系、啊，即系三四十年代嘅人咧。佢哋可能會改啲好優雅嘅名字去到形容我哋而家嘅地方嘅喎、 哦。係啊，因為呢個叫香港八景詩嘛，即係同埋你諗下以前啲人咧，佢哋對一個地方嘅讚名都會寫一啲詩啊，咁樣去即係好有意境噶嘛、其實都唔止係八景嘅，其實好多其他地方同香港有關，都有啲詠讚詩嘅。係啦，咁另外一個就叫做仙橋霧所啦，呢、這個係咪仲勁啊？ 仙橋霧所嗱，即係嗱，今日介紹兩個地方就係岐山星火。仙橋霧所 ，OK 嗱，咁首先點解我要將呢兩個景加埋一齊講呢？因為呢兩個景就同一個地方，都係山頂。 哦， 係啊，咁我哋講下岐山星火先啦。咁一講，大家就好似頭先咁話，哦咁樣啦。咁岐山星火咧，其實到而家咧都仍然係受住全世界人稱頌嘅。其實就係講緊你去到山頂去睇香港嘅夜景。 即係我哋而家就見到東方之珠，哇，好多高樓大廈咁樣嘅。以前啲人咧就上到山頂嘅時候就睇不一樣嘅風景，可能睇到一個好美麗嘅漁港， 好美麗漁港，同埋其實香港都已經開咗埠噶啦嘛，咁都有一定程度嘅即係都市化嘅模式嘅，變咗咧都有一啲燈光咁樣樣，咁你喺山上面望落嚟，即係燈光點點咁，其實我身上都幾美麗下。 咁我記得啦，我睇翻好多以前香港昔日嘅照片咧，就由山頂應該可以望到落去而家中環嘅位置，即係維多利亞城，有好多好靚嘅建築群。 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就算係即係年前咁樣，即係可能都幾靚下噶。咁即係而且都即係嗰陣時，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未開發噶嘛。咁變咗你去到山頂望到一個咁都算係繁華都市。其實香港喺早喺即係開埠後期嘅二十年之後咧，都已經成為好重要嘅亞洲國際城市。咁變咗其實即係個景象都相當之吸引嘅。 係 啦，咁但係好啦，咁點解一轉北風一轉就去到仙橋霧所咧，一個係講緊一個繁華，一個咧就去到一個好仙氣嘅意境喎。咁點解咧？咁其實咧嗰條咧就係講緊我哋嘅盧吉道。 都係山頂嗰度嘅， 都係山頂嘅盧吉道。係啦，呢條路咧，其實就好易行嘅。咁有啲人話：，我去盧吉道行山，咁絕對係 B B 班行山首選。 係啊，係啊，係啊。 點解咧？係啦，因為咧，佢風景靚啦，咁亦都有一個森林浴嘅感覺啦。咁啊，同埋咧，即係其實佢都係你都可以真係當係一個行山嘅活動。好啦，咁但係點解佢要叫仙橋咧？就因為其實盧吉道本身咧。 佢係一條棧道嘅建設嚟嘅。 係。 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即係周圍嘅山邊經過多年嘅直播啦，咁啲山啲樹又長得好高啦，你已經見唔到佢嗰個棧道嗰個樣啊。咁而即係當時你諗下山頂其實有陣時都會有啲霧氣噶嘛。咁如果係啦，有啲霧氣上嘅時候，咁一條橋喺個山上面隱隱約約咁樣望落嚟，哇！或者望翻上去，你谂下件事系几咁优美，系几咁有意 义。但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又可以介绍呢个香港八景嘅其他地方话令。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八景啊，仲有好多地方嘅。不過以前三四十年代嘅人咧，佢的而且確咧就改名啊，改得相當之優雅。特別喺啲詩詞歌賦入邊咧，可以將香港咁靚嘅風景都匯合咗喺呢啲嘅詩詞入邊咧，都厲害啊嚇！好啦，時間咧好快再去到早上嘅七點鐘，咁啊轉頭咧分途廣播啦。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八元號繼續都會陪住各位嘅，所以咧繼續黐住二台啦嚇。我哋轉頭再見。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研究又显示。最先在印度被發現的變種病毒 Delta 已經成為英國目前流行的主要病毒株，估計有九成新增病例屬於 Delta 變種病毒。歐洲足協警告，如果再有參加歐洲國家杯賽事的球員在記者會移開贊助商的宣傳飲品，所屬隊伍可能要面臨罰款。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最先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移开赞助商的两樽可乐，鼓励大家饮水。本身是穆斯林的法国中场普巴第二日移开一支啤酒。意大利的卢卡迪利星期三亦都以饮用水代替可乐。欧洲国家杯赛事总监卡伦表示，欧洲足协已经提醒各支参赛的球队和赞助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赛事和确保欧洲足球发展是不可或缺，但是同时理解球员出于宗教原因的行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骤雨，沙田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啊，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搭得好好？系咪100分咧？ 唉、哎，叻啊叻啦，使唔使奖你啊？ 啊，系又唔拘、啊，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阿斌叫狗越叫越走，点算好啊？ 你想佢认你，最起码你要俾佢知道佢自己叫咩名先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佢每日为屋企努力工作，爱护我哋，佢系我哋嘅爸爸。 答谢爸爸，听音乐可以听出一句我爱你。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我拖长阿里加托，爸爸多谢你，日语歌曲特辑。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啦，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又唔知道会唔会塞车咧？咁啊，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朝头早7:08嘅时间，咁啊，白元路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今日朝头早揾咗阿二玲喺度，系啦。早晨啊，二玲，系啊，你好啊，系啊，可以大声啲、啊， 好，冇、 啊、 问题， 我已经推爆咗噶啦， 系好嘅。咁啊，首先讲一个封路先，而家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所以咧一带都会有封路，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咧喺筲箕湾嘅亚庚岩村道咧亦都有道路工程，近住东建街一段咧系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而喺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而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咁最后啦，都要提提揸车朋友啊，就系咧，而家有部分地区都落紧雨噶，所以咧、哦、要小心驾驶啦。 哦，头先你提开隧道，系咪有啲隧道嘅消息 update 下我哋咧？ 哦，系啊，屯赤隧道咧，佢今个礼拜日开始咧会有第二阶段通车，咁、哦、就系有啲巴士路线咧就会改道啦。即系之前第一阶段通车啦，就系、是、屯门嘅巴士去东涌或者机场就会行屯赤隧道啦。咁礼拜日开始咧，元朗天水围嗰一啲巴士咧都会经屯赤隧道，咁啲巴士都会有啲调整嘅。 哦，咁、哦、即系之前原来净系得屯门嗰啲巴士去呢、這个经屯赤隧道嘅啫。 系啦，冇错啦。 哦，咁样咁啊，而家天水围元朗嗰啲车咧都可以去埋啦。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大家下个礼拜一翻工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啲巴士嘅情况啦。 哦，最好啊上翻巴士嘅网页望一望，睇下自己有关嗰啲嘅搭开个巴士咧，会有冇转到第二笪地方先？ 系啦，冇啦。时间方面可能要再揸紧少少啦。 系嘛？哎呀，好彩你提一提我哋啫。星期一啊，大家即系赶鸡赶鸭嗰阵时咧，嗰阵时先至嚟揾资料就迟啦。 冇错啊。 系而家稳定啊，好啊，非常之好嘅提醒啊，唔该晒二咧，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阿 O 有啲咩提住我哋咧？喂，阿 O 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 早晨咧， 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哇，今个礼拜都～过得几快咧？我话说咧，礼拜一系端午节啦， 啊、 好似翻咗四日工到啊，或者即系如果有啲学生就翻咗四日学到啦，差唔多、又嚟礼拜六日假期咯。 系啊，喂，话时话星期一咧、啊，端午节你食晒一种未啊？ 食晒啦，我今年好少种啫，唔多啊，系啊，唔多。可能因为见人见得少啩，又唔使俾人，自己又唔使买咁样，系啊，咁啊。系咁，而喺娘家嗰度攞咗幾隻應下節咯，同埋費事食到個人肥曬啦，係咪先？ 係啦， 即係你知我哋呢啲飲水都肥噶嘛，仲話食種喎啊咁樣。係禮拜五講下笑啫。嗱，天氣又唔係同你講笑，要大遮。點解？點解咧？因為望去天空嗰度咧，哇，完全灰蒙蒙一片啦，山雨欲來嘅感覺啦。飆到咧啊，應該過多五六分鐘，淨係喺廣播道呢一度啊咋嚇？可能你話喂唔係喎。荃灣嗰度出猛太陽喎、哦，咁咩叫局部地區性驟雨咧？近排都係發生緊呢啲事啦，即係可能灣仔落雨，跟住咧九龍灣又唔落，九龍灣落雨，灣仔唔落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大定把遮就有備無患啦。如果唔係都落得好勁抽下嘅，有陣時呢一陣咁樣嘅叫做驟雨咧，即係可能。哇！一系唔落，佢唔系落好耐喎， 系啊， 大概10-15分鐘到。咁如果你话喂唔系好赶住去下一笪地方，当然有本钱入翻啲 shopping mall 嗰度啊，摸摸佢啊 ，shop shopping 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嗰10-20分鐘真系 趕住喎，話真係要報到喎，或者嗰十零分鐘趕住去見客喎，咁就冇計啦，你一定要大隻。如果你話喂唔係啊，今日都又有閒閒咁樣啦，咁可能即係俾自己即係慢活一啲咯，即係你 feel 到十零分鐘之後雨過天青啦，咁就不如啊嚇，咁啊係俾自己都 take a break 啊。飲杯嘢唞一唞啊，咁樣或者嘅 window shopping 下咁樣都係一啲舒服嘅。嗱，依家落出雨啦嚇，有啲毛毛雨先嗱，揭開呢個落雨嘅序幕。嗱，依一刻仲頂得順，係唔使擔遮嘅嚇咁樣。咁不過就禮拜六日去諗活動嘅時候都要諗下咯，即係呢啲驟雨有時就即係你話有啲活動就可能未必可以進行得到，除非你話。喂落水咁樣，如果冇雷暴警告嗰啲獨木舟啊，或者嗰啲直立板咧，近排啊，即係踏入夏天都好流行去玩喎。小白有冇興趣玩玩嗰啲佢啊？ 都有啊！如果大家有諗住即係睇埋呢一個邊度地區有落雨咧，天文台即係免費啦個 app 咁，當然係咁。天文台個 app 咧，其實入邊有一個叫做定點降雨及閃電預報嘅功能嘅，係啦。咁嗱，例如而家係早上嘅7:13啦，咁我已經咧可以喺呢一個由預知啦，就7:24至到8:54，直頭咧撳咗呢個 function 之後咧，就會出現咗香港嘅地圖，好簡單嘅啫。你係一撳個 play 掣咧，即係佢好似聽歌嘅 play 掣咧，你已經咧會見到嗰嚿雨雲。會飛咗去邊度啦？嗱，咁我而家目測咧，呢個 app 上面顯示咧，就係嗰個雨雲咧，就喺呢個7:24咧，比較大嗰個雨雲咧，就會喺呢個將軍澳啦、清水灣郊野公園咧，就一路向東向翻出邊個海咧，就飛走啦咁樣。咁可能阿歐而家譬如廣播道呢個咧，佢又冇唔係話特別見到有個雨雲喺度嘅時候咧，可能真係雨粉係啦，落一落跟住就走啦咁樣。咁啊，就用下呢啲。天文台的資訊咯，係咪？咁啊，天文台服務我哋梗係用下佢服務啦，係咪先？係 啊，講得冇錯啊！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同大家講講佢啦。 好，咁啊，開翻入嚟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係局部地區係有驟雨嘅，日間係酷熱啊嚇。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3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都係酷熱。不過咧，有一兩陣嘅驟雨。下週初咧，咁啊，驟雨啊逐漸增多。喂，而家29度，相對濕度84%，酷熱天氣。警告啊，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啦，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咁啊星期五六日咧，大大个太阳，哇晒住你啊，晒到黑晒之后咧，就知你要回气噶啦。所以咧，由礼拜六开始咧，咁啊多云啦，咁啊又对唔住啊，由呢一个礼拜一开始咧就多云有雨啦。咁啊星期二打后咧，哇全部都系落雨啊，下个星期三更加系大雨添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要晒太阳嘅，又或者系进行一啲要晴天先至玩到嘅活动咧，就要把握星期五六日啦。呢个时间我哋先听听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佳哥！ 早晨。 嗱，我都仲记得咧，上个星期节目尾声咧，我哋就讲到，打卡咧，可能都系一种文化保育嘅意识嚟嘅。喂，我最近呢两年咧，去过一间叫做旧屋啦，我唔知道算唔算系祖屋啦，因为都叫做系祖传嘅，喺大澳嚟嘅。咁、我就听闻咧，因为大澳好多时咧，咪会有嗰啲嘅，譬如潮涨或者系台风咧，咪浸得好紧要嘅。咁所以就话佢哋啲屋咧都有啲特别嘅设计去防洪水咁样噶啦。咁我嗰阵时咧就。去咗我爸爸嘅一个朋友嘅一间好耐历史嘅屋啦，咁佢就声称冇乜改装过嘅，咁所以咧佢个设备咧，如果喺现代人眼中咧系颇为简陋，因为冇冷气啦，照明系统系好暗嘅啫，真系好暗好暗嘅，同埋啲楼底咧都系好矮，同埋入边好多都系啲石屎或者石做嘅， 系马石做嘅， 系啦。咁樣嘅層次嘅，咁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後生打壞嚟講，梗係覺得好新奇啦！我咁得意嘅咁，同埋咧，我好記得咧，我哋入去招呼我哋咧，佢真係喺個井度滗水俾我哋飲嘅喎， 哇！有錢人喎、 啊，我諗唔識分，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咯。原來真係有一啲咁樣嘅建築嘅，咁以前啲人係咪都普遍嘅屋嘅設計或者入面嗰啲內涵都係咁樣嘅咧？ 嗱，以前咧啲人咧，你知啦。 古时咧系冇水喉噶嘛。 嗯， 冇水喉， 冇水管啦，亦都应该。 屋企系靠街井，靠井啦。 系。 咁如果条村咧，通常就靠公用 井。村口个井嘛，以前睇啲古装剧系咁。 咁你嗰个朋友屋企有个井咧，呢下嘢就唔嘢少啦，肯定系有啲米嘅，即系有啲钱噶啦。咁咧点解咧？打井以前咧系一种专门行业嚟噶。 嗯。 即系咧，嗰啲打井嘅师傅咧，识追啲地下嘅水脉啊，水个脉啊，脉门个脉啊，脉搏个脉啊，水脉追到嗰个位，喺呢个位打落去。掘落去就有水，咁咧呢啲系种好专门嘅嘢嚟噶，唔系话阿猪阿狗都识噶咁样噶。咁佢间屋里边居然能够有个地方能够整咧，佢拣呢间屋啊，梗系刻意去做，系拣到呢个地方咁样。咁咧屋企人好多嘛，唔方便出去街井去攞嘛，咁自己屋企又整又有私家喉啊，咁所以当时讲咧应该都系大户嚟噶啦，都唔嘢少噶啦咁样。咁而且咧打井咧打得唔靓嘅话咧，特别大澳啊，因为近住海啊。打得唔靓系有水出，但嗰水咸嘅。 哦， 如果系咸水咧就唔食得，整到我嚟洗衫。 嗯， 啊，整到我嚟洗衫咁样咯。咁啊，每日出现咁嘅情况咯。 嗯， 咁所以咧，以前咧一啲大门大户，譬如话广州嘅西关啊嗰啲大屋咧，入边咧嗰啲有钱人咧屋企系有井嘅。 嗯， 啊、所以点解屋企咧供奉神灵啊，会供奉到一个井灶门神？ 嗯， 点解有井灶门神要喺屋企供奉咧？屋企嗰啲人屋企有井嘛。 嗯， 啊，咁仲有、啊。有阵时咧，你会发觉咧，有啲人嘅屋企咧个地下个土地位咧写住咩啊？五方五土龙神系咪啊？嗱，唔系讲嗰啲咩山坟里边嗰啲龙脉啊， 嗯， 其实系讲井神。嗰五方五土其实系讲地下嗰啲水啊，因为龙咧系其实水咁解， 系 水咁解，即系话你间屋下边咧有水嘅。有水嘅，所以就有个水井嘅，所以佢要供奉五方五土龙神，就摆喺个土地，同个土地摆喺地下咁解。 嗯， 咁今时今日有个好有趣、哦，我哋已经唔食井水啦， 系啊， 过住晒廿几、三十层楼啦， 系啊。 但如果有啲传统嘅屋企想安个土地啊、地主啦，你见到个货牌都写住五方五土龙神嘅、哦，即系嗰啲龙要升上天嘅、哦。 同埋開始要習慣搭高，因為層層都有啊。 係啊，冇錯啦。 嗯，即係而家講緊有呢啲嘅舊建築，都真係冇乜啦。我諗係嗰啲嘅資料館或者係文化館會多啲咯。 新界圍村咧，都仲有啲保留到嘅， 係啦。我比較好奇嘅咧，就係頭先阿佳哥咪講話咧，你去掘個井嘅時候咧，都要揾水源嘅。 係啊， 所以引證到人哋講話臨海掘井係唔 work 嘅，因為你未必掘到 撞棍咯，有時可能。 咁但係嗰啲水源其實喺邊度嚟嘅咧？譬如大澳，講真，我朋友屋企有個井。你又要掘都唔系咸水， 咁你个山有山就有水啊嘛，山等于一个海绵。 嗯， 平日落雨个山就海绵，索晒喺水入边。咁里边咧嗰啲水脉点样流咧、嗯？我哋外边睇唔到嘅， 系 师傅就睇到啦。 哦，系咯， 佢知道佢计得到，哦，嗰条水呢度有机会有水啦。 嗯， 咁就喺嗰度打个窿落去啦，掘到譬如十尺、廿尺，有水飙出嚟啦。 哦，就系、是、啦， 就系嗰度开始啦。 嗯， 就咁样啊嘛。 知唔知佢哋以前用咩方法去揾呢啲水源咧？ 系我所了解嘅，我代已经系完全香港系冇晒呢啲师傅啦。 嗯， 但系有时咧，我翻大陆去做考察咧，我仲见到咧，就系有啲告示咧，就话有人帮你打井， 嗯， 诶，即系打咩电话去揾师傅咁样咯，即系咁样。咁但实际上点揾咧？我都系听翻嚟，我冇见过。 嗯，即系原来都仲有呢个行业嘅，即系可能喺内地啦，或者啲村庄咁样啦。 不过讲起井又过瘾喎，嗱，有啲村咧，佢哋会定期打太平清照噶。 嗯。 由於井對嗰條村係非常之重要嘅、 嗯， 所以咧喺每一次打太平清照嘅時候咧，佢哋都要抽乾咗佢哋共同用嗰個食水嘅水井， 嗯、 將佢清潔，清潔完之後咧先至去過呢個太平清照， 嗯、 要係咁樣嘅喎。 即係都係一個誒儀式嚟嘅，定係還是一種尊重？ 傳統嘅風俗嚟嘅、 嗯 啊，要嘅，要咁樣做嘅，要抹乾淨咗個井咁樣嘅咁有啲咧就新年做啦，有啲村係新年做啊，抹一抹個井咁樣嘅，因為點解咧？个井会污糟噶嘛？咁、 嗯、 其实佢借一个机会清理下个井，其实等于食水干净啲，大家食得安全咯，即系咁嘅意思咯。 嗯，即系来唔中都要抹下嘅啲嘢咁啊。 以前唔单止抹水井啊，筷子桶啊， 都要择日抹。 一年起码要抹一次噶，因为 一年净系抹一次。 因为年卅晚清大清大清洁嘅时候，咪要抹埋一份咯、嗯。即系大扫除嗰时，咪洗邋遢嗰时，咪要抹筷子桶啦、 嗯。 因为筷子桶可能会装咗污糟嘢里边噶嘛， 嗯、 就系、是、借嗰时间抹。不过而家我哋唔用筷子桶噶啦， 系啊系啊， 所以冇做呢样嘢咯。 嗯，都系一啲好得意嘅传统啊。咁啊，今次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拜拜。 痛就放。 7:24 I wish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留意一下点样 keep 住把靓声都系紧要。 系、哦， 龙小白就用毕生嘅能力值，希望自己仲不断讲到嘢啦。你做 DJ 真系靠把口稳食啊！ 你做 DJ 你啊做主持人讲唔到嘢难搞啦。咁啊，点样 keep 住啊把声好动人啦，好温柔咧？我都系冇心得嘅，千祈唔好问我。小白可能会有啲啊， 要问子成先得。 系啦，问子成啊，最好啊！依家一讲啊，边个靓声 ？Albert 啊，子成啊， 系啊，嗰啲 啊，我哋呢啲唔靓声啊，行另一条路啊嘛，冇跟住嗰条队行啊嘛。但系靓声咧，真系可以帮到你咧，就想网上咧都可以吸到好多唔同嘅粉丝嘅。讲紧咧就系英国啊，特比郡咧一个咧84岁退休嘅农夫咧，喺4年之前咧喺朋友协助之下咧开咗。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哦， 靠把声嚟揾食， 咁犀利。 咁呢个退休嘅农夫系唔系讲下自己啲种植心得咧？啊，并不是、哦，佢咧就靠住一把温柔嘅声线咧，就喺网上走红啊！因为啲网民话啊，听到這個呢个咧 唔见样嘅佢嗰个， 唔见样噶， 系啦，开个 YouTube channel， 但系唔见样， 唔见样， 即系净系得声 嘅 啫， 好似电台咁样嘅， 系咯， 系啦，咁佢系做紧啲乜嘢咧？嗱，呢位仁兄 讲童话故事， 唔系啊，佢纯粹咧系教大家去冥想咋。 哦， 系啦，咁呢位仁兄 怪之得唔见样啦，你见样分心啊！ 系啊，呢位仁兄叫 John Butter 咁样，呢个 John Butter 咧就25岁起咧就已经养成咗呢个冥想嘅习惯啦。咁佢喺2017年咧就决定咧，由佢嘅朋友录影啦，咁啊拍摄一啲冥想啦，同埋佢日常嘅一啲生活啦。咁但系把声可能真系太好听啦。 嗯， 咁咧佢有个 YouTube channel 啦，即系唔特登帮佢卖广告啦。就是、叫做 spiritual with 佢个名啦，咁样啦吓，即系譬如 spiritual with 白元浩咁样，即系白元浩的心灵频道咁样样啦。咁啊，上年咧佢就接受咗有关一个叫 ASMR 嘅访问。咩叫系 ASMR 咧？其实近排咧喺 YouTube 嘅世界咧都超级流行，有啲声音咧对于人嚟讲咧系好疗愈嘅。嗱，我当小白好中意行山，你中意咗行山，跟住推演到啊，你听到啲树木啊、花草树木，有阵时佢哋都会有啲大自然嘅声噶嘛，风吹树叶嘅声，雀仔嘅声，虫叫嘅声，蝉叫嘅声，求其啦，仲有其他野猪叫嘅声，咁样先 叫嘅声， 5-6种加埋一齐，你一路 play 住嗰、那个嘅声带啦，一路睇住个 YouTube 咧，或者听住个 YouTube 咧，喂，好舒缓， 吓，有种治愈嘅感觉， 好舒服。我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听到磨咖啡豆嘅声， 吓， 仲要系手磨，分得好细嘅，唔系机磨，机就自然咁样啦， 手磨， 手磨，嘎嘎嘎嘎嘎嘎嘎咁。哦，佢覺得好舒服，好舒服。咁佢上網揾嚟聽，哦，真係揾到呢一啲咧，ASMR 嘅聲帶， 哦， 有啲甚或乎要收錢，因為佢係用專業嘅聲音製作人員去做出嚟嘅， 同埋都有得買嘅。即係我哋成日話買soundtrack 啦，其實呢類型嘅音頻咧，都係有得買嘅。 係啊， 我以前咧聽過一隻咧咩阿根廷山谷嘅 soundtrack， 佢有唔知30几 track 嘅， 都係 一路 play 嘅時候咧， 都係山谷 聲，我到尾一粒聲都聽唔到。 但你有冇觉得心灵好治愈啊？ 冇， 进入灵性嘅心， 佢真系冇声咯。 今日系6月18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9，适宜嫁娶、交易、出行、祭祀、开光、合葬、裁衣、放水， 仲有冇啊？ 唔可以咁贪心噶。今日忌作灶、理发、造桥。 诶，同寻日唔同， 日日都系新嘅一日啊嘛。今日都系国际野餐日， 我会尝试多啲喺大自然底下进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强烈谴责香港警方拘捕《苹果日报》和母公司五名高层，要求立即放人，并且深切关注香港当局选择性利用国安法任意针对独立传媒机构，认为有关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似乎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英国外相南通文说，事件反映北京利用香港国安法针对意见声音，并非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欧盟认为搜查苹果日报和拘捕高层显示国安法怎样被利用来压制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个别西方国家政客和外国媒体机构说三道四，抹黑特区，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强调外部干预势力无论耍什么花招都动摇不到香港特区依法执法的坚定原则，以及中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北韓領袖金正恩說，北韓應該同時為與美國對話和對抗做好準備，但強調需要為對抗做好更充分的準備。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出席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展述北韓對美國的關係戰略，以及美國新政府的政策趨勢。金正恩强调，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自主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保障和平环境和国家安全，对话和对抗两方面都要做好准备，尤其在对抗方面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受变种新冠病毒影响的英国新增确诊病例回升至超过10000宗，单日再多11007人确诊，较前一日上升近2000宗，是近四个月以来最多，死亡人数亦都由前一日的9人增加至到19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拎首先讲封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有道路工程，而家一带是车多，龙尾排到广东道，就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弥敦道有道路工程部分的行车线是受阻，龙尾排到去广东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沙潭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车多，龙尾彩云村，后少少近住佐敦公园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龙窝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系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母亲节快乐。 是父親節快樂、哦、 母親節快樂， 嚟緊係父親節，當然係父親節快樂啦。 各位父親，一年得一日係父親節，好好享受啦。 其他日子呢？ 日日都係母親節。 吓， 晨光第一線，梁榮忠、崔潔彤、阿歐、林慧、白元浩， 祝父親節快樂。 晨光第一線， 真係要好好珍惜呢一日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啦吓，咁啊奥运嘅消息咧一阵间啊，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咧，咁啊亦都会 讲多啲啦， 讲下奥运啦，亦都咧就系揾咗啊港队嘅黄洋咧一齐讲下佢对于奥运方面嘅一啲嘅睇法啦吓，咁啊留意住啦。好啦，咁啊另外咧，寻日足总啊亦都咧就宣布咗咯，下个星期三啦喺香港展开嘅亚协杯 J 组嘅分组赛咧就将会。容許球迷入場，即係入得場啦， okay. 非常之好啦。入座率咧就係上限嘅 75% 噶。咁其他嘅防疫措施都係同早前本地賽事一樣啦。咁分別咧就喺將軍澳運動場同埋香港大球場舉行咧，就六場咧比賽票價一律就為50元嘅。咁門券咧就喺下個星期一啊，咁21号咧就會喺球場嘅售票處啦，同埋足總嘅辦公室嗰度咧，咁大家可以咧就嚇睇下信唔睇下上唔上去睇啦。咁啊，東方龍獅同埋李文將會喺亞協杯 J 組，咁啊同埋中華台北代表台南市 FC 同埋嚟自蒙古嘅220體育會咧，咁啊爭奪呢一個出線嘅資格嘅。咁啊，香港我哋梗係希望我哋球隊做到好嘅成績啦。 係啊，入場睇波咧。划一门票、啊，鼓励下吓，咁啊50蚊啫，咁啊旧时咧有几个唔同嘅档次嘅，咁啊啲波飞方面，咁啊依家就足总嘅公布啦，好似小白咁样讲，容纳咧上限75% 嘅观众啊，票价划一50蚊，有50蚊睇场波，开心啦，系 啊，大家入去叫下，开心下， 开心价嚟噶呢啲，系咪先？同埋我哋咁耐都冇入场睇啦，系支持下本地波啊，呢样嘢好紧要啊吓。 咁啊，喂，欧洲国家杯啊又嚟啦，战火重燃，疲于奔命啊，讲紧唔系球员咁简单，球员都好攰啊，啊唔系球迷都好攰啊，攰到咧乱咁讲嘢，点解咧？嗱，即系9点一场，12点一场，3点一场啦，仲要睇埋如果美洲国家杯咧，一阵间啊，即系around 即系20多分钟之后咧，巴西系对秘鲁啊吓。朝头早8点， 真系唔使瞓啊！ 系啊，咁你巴西你想唔想睇啊？有啲尼马嘅 fans 噶嘛？ 佢对秘鲁呢啲嘅球队咧，尼马就会觉得就自己即系胜券啊多啲啦。咁佢会点啊？ 系啊， 佢玩多啲花式。 系啊，可能会系咁啊。不过其实秘鲁咧，状态咧就唔及第一场已经赢波嘅巴西啦。咁秘鲁即系人脚亦都参差一啲啊吓。咁啊，有啲评论就话：喂，巴西有机会大炒秘鲁，咁实情系咪咁咧？咁好简单，20多分钟之后你未。自有分晓咯，不过欧洲国家杯方面咧，今年就暂时未有啲太爆冷嘅温床，因为即系尤其喺历史话俾我哋听咧，欧洲国家杯都系爆冷温床啊，有一年咧就希腊啦，有一年就杀咗冰岛出嚟啦，咁今年咧大家咧寄予厚望咧就系呢个北马其顿嘅。 吓， 但唔得啦，系啊！ 而家就将呢一个爆冷嘅心态就摆咗喺丹麦噶， 系啊， 因为丹麦就啱啱赢咗比利时啦， 系啊， 小胜一球咁啊，但系咧即系而家大家都会知道嗱，丹麦赢波即系入 入波嘅時候咧，其實都冇慶祝嘅。咁啊，全隊丹麥球隊大家都知啦，為咗自己嘅球員咧，佢隊友咧就奮戰咗一場，咁啊贏咗世界第一嘅比利時。 係係。 咁啊，呢一場真係 呢場應該係丹麥輸咗喎，係啊，即係半場係丹麥贏1-0嘅，但係比利時臨尾贏得好險啊，最後比利時作客2-1贏咗丹麥嘅。 哦，迪波尼入球就冇慶祝啦。 係啦係啦，呢個就係真實嘅賽果啊嚇，咁啊所以球迷都即刻哇！我琴日挨更底嘢睇到比利時點解啊贏波開心啊！咁啊丹麥琴日其實上半場我自己有睇都踢得好好㗎咁樣，咁啊但係丹麥曲奇勁啲，但係比利時朱古力好食啲啦。 朱古力加埋曲奇啊最好食啦！ 係啊，最後發現比利時係好食嘅。咁啊仲有個賽果啦，咁3:00嗰場啊荷蘭咧2-0贏咗奧地利啊嚇，咁啊繼續有歐國杯嘅戰火繼續重燃啦。咁啊今天晚上9:00啊嚇，咁啊電視台都有得睇啦，瑞典對斯洛伐克啦，呢場起碼未必係大家重中之重，反而咧去到凌晨3:00嗰場咧，英格蘭對蘇格蘭啊，哇！呢個咧即係可以話佢哋地區式嘅或者國家式嘅打比啦。 你有冇心水啊？你今年 我冇啊，我今年唔好啦，費事登到人啦， 係嘛？ 費事登到人啦。其實我個人咧人大咗都幾和蔼噶，費事講咗嗰隊，就係歐啦，登瓜咗嗰隊，唔知邊隊邊隊咁樣啊！我唔睇。其實咧今年。如果計實力咧，比利時其實唔差嘅，因為佢前中後以至個國際排名都開始高翻起上嚟啊。但係調翻轉個角度，有翻小白咧厲害嗰啲，有呢個日職啊嚇，咁啊禮拜六啊繼續踢日職， 係啊，咁啊有唔同嘅球體啦，咁啊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啦。不過我最想講咧就係，其實禮拜六夜晚有一場歐洲國家杯啊，免費睇嘅，係 啊係啊， 即係如果大家諗住淨係俾錢先有得睇咧，就唔使嘅，咁啊仲係幾好戲碼添， 係啊， 係德國對葡萄牙， 哦幾好。咁样可以睇下呢一场比赛， 免费睇波呢个真系 系啦，免费睇波当然开心啦。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咧 NBA 方面咧 ，NBA 都会有场波听日免费睇嘅。不过近排咧可以话啲球员都风起云涌啊吓，特别要讲呢一个咯，太阳队嘅控卫咧基斯保罗啊 CP3 咁啊，疑似咧感染咗呢个新冠肺炎病毒咧，需要隔离咁样，暂时咧冇得带领球队，而且咧要无限期停赛。拗爆头嗰样嘢系咩咧？其实咧佢2月已经打咗辉瑞疫苗噶咯，咁啊 CP3 就照确诊，咁啊真系有少少拗头啊吓，咁啊咁难先可以将成队凤凰城太阳相隔11年咧带入去啊总决赛嘅差唔多接近最后1-2 round 嘅时候，竟然因为咧即系 COVID-19 啊未必可以出场啦，呢个绝对系对于基斯保罗嚟讲咧好痛心嘅一件事， 好唔抵啊， 系咯咁样啊吓，咁啊即系呢个亦都佢有好多前队友或者佢啲 friend 咧都话帮佢发声，不过冇办法啦。病毒即系冇眼睛啊！我哋常常都话，所以咧呢一件事件叫大家乜嘢咧？其实就算你打咗疫苗咧，你都要好好注重自己嘅防疫嘅措施啦。 系啊，勤洗手啊，戴口罩呢啲啊避唔开。 系啊，呢啲基本嘢啦。咁你可能会话，喂，小白，即系体育迷已经有要睇欧洲国家杯啦，要睇咧呢个NBA payoff 啦，仲有一样嘢要睇，睇中国女排。 哦，几时有得睇啊？ 今晚啦、啊，又系咁。当然呢个可能系啲收费嘅频道啊，即系某某体育台。咁样吓，咁但系中国女排其实都几好睇啊，即系世界女排大奖赛啦，讲紧就系、是、我自己觉得咧，排球呢个运动咧系几热血，同埋几团队，同埋几无私嘅、 啊。即系嗱、啊，你又中意睇呢一个女排嘅又可以睇啦、啊，你中意睇靓女嘅又可以睇。 系啊， 每一届女排咧都总有一两位女士成为咗焦点嘅。 系啊，有啲看头咁样。 系咯、啊，眼大大，有啲卡哇伊啊，挡下波咁样。 系啊，咁你话喂唔系、啊，即系女排唔啱我睇、啊，网球有乜睇啊？有得睇，不过冇得睇呢一位仁兄。冇得睇拿度啊！拿度啊，宣布退出咧本月底啊开打嘅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啊，以及下个月嘅奥运男网嘅赛事啦，即系。哦，奥运都唔打咯， 系啊， 喂，拿到35岁，佢今次唔打 冇噶咯， 系啦，冇得玩。不过即系点解佢唔玩呢？可能佢攞过啦嘛，因为2008年咧赢到呢、這个奥运网球嘅男单金牌嘅， 费达拿未攞噶， 系啊， 费达拿都讲到明噶啦，佢系好想攞呢个奥运金牌嘅， 系会唔会让俾阿费？ 又会唔会系大阪直美就因为好想攞呢一个奥运嘅金牌，而家都讲到明噶啦，佢都想攞啊， 系啊，我都想睇到。大阪直美啦，同埋 即係叫做虛擬地或者搖佢哋鼓勵下大阪直美。你都知道前排佢身心靈都比較脆弱啲啦。有陣時睇運動員，我哋都希望佢 be strong 嚇，繼續堅持落去啦。咁啊，東京奧運如果真係會舉行咧，都好多看頭喎、啊，小白係咪啊？ 係啊，咁淨係講話網球啊，甚至乎係足球或者其他項目咧，雖然即係入場觀眾方面而家仲好多斟酌啦。咁、但係咧，始終係一個世界各地好手競技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其實睇頭都相當之多啊！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东京奥运会正在就批准观众入场的方针又再进行最后的调整了。之前的时候已经讲了不准外国的游客入场，更加不准本地的日本民众入场观赏东京奥运的。不过现在又再次重新讨论了，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会将会在近日举行五方会谈，讨论具体的方案，决定各个的场馆可以容纳的人数上限、紧急状态和防止蔓延疫情等等的措施解除之后，大型活动是不是将会允许可以容纳人数 50% 的现场观众，或者上限将会设定为1万人呢？这个方案已经获得日本政府新冠疫情对策小组的认可了。关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观众入场人数上限的措施，看来就快有最终的结果了。 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距离东京奥运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民众对于奥运的举行其实仍然是有所保留。原本为了避开东京酷热的天气，移师到北海道札幌举行的马拉松和竞步项目，也都因为疫情而面对着不少的反对声音。其中一个札幌的医生就说到了，近日北海道的确诊比例比东京其实还要高上 60%， 而当地医疗设备比东京有所不足的，万一大爆发的话，由医院床位以至到检疫的设施都不足以应付需求。另外他们也说到，在札幌举行的马拉松和竞步难以监管民众到现场打气，更加好难讲得上能够控制病毒的传播。今日到底预战在言一触即发的东京奥运，除了是东京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外，北海道的问题又解不解决得到呢？ 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我在香港队和截至队长王的，咁運動員喺海外作戰咧，會遇到好多嘅困難，時差啊、天氣、飲食等等啦，都需要去時間去適應。面對大賽嘅壓力啦，有經驗嘅運動員除咗會自覺嘅保持一個良好嘅飲食同埋睡眠習慣啦，更加會喺比賽前對自己講一啲鼓勵、正面嘅説話，去避免緊張嘅情緒影響到運動表現啦。咁今次奧運足球，本有主场优势，年轻球员一路保持高水准的表演，热身赛仲击败了阿根廷，有很大的机会争取奖牌。咁韩国的大赛经验就丰富啦，如果有欧洲效力的超龄球员加持啦，会有很大的帮助。咁沙特呢几年亦有很大的进步。咁亚洲球队要系奥运争取奖牌最大的困难，就要去克服对传统欧美强队的恐惧啦，提升建立自信，有勇气去改变这个世界对亚洲足球的认知。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Smooth like butter, like a criminal undercover. Don't pop like trouble, breaking into your heart like that. Cool shak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Yeah, I'm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m not too hard to do. I got the superstar glow, so ooh, do the boogie. It's a step right left to my beat. High like the moon, rock with me, baby. Know that I got the key. Let me show you, can't stop your shit. Gotcha. Making you fall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张时间7:50啊，听紧有 BTS 嘅 Butter， 千祈唔好食咁多 Butter， 因为如果唔系就好似我咁容易肚饿噶啦。 又唔好讲啲咁嘅嘢， 因为唔食 Butter 都可以食其他嘢肚饿。 正所谓咩啊，唔饿唔知身体好啊嘛。 吓、啊，真系咩？ 系 好攰，我觉得。 你身体好唔好啊？咁而家 好咯，唔系同埋好明显嘅，一有少少嘢来袭嘅时候咧、嗯，你身体最弱嗰个部分咧就首当其冲啊、嗯，即系肠胃唔好，咁你咪容易肚饿咯。譬如你话你有时有啲人咧好容易就头痛。咁我 touch wood 反而就、嗯、即係從來都冇試過頭痛，嗯、但我媽嗰啲咧成日都話佢頭痛嘅。 唔好講過啦，係、哦、 啦，所以 touch wood touch wood 啦。 即係頭痛就唔屙，屙就唔頭痛。 我又唔知道有冇人係兩度都咁弱， 最好就兩個都冇事啦。 咁計啦。 不過你講起頭痛咧，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有一個廣告成日俾攞出嚟講嘅。就係話個即係廣告咧，就係一個細路仔肚痛啦，跟住咧就好辛苦啊媽咁樣，跟住阿媽就話：你係咪食咗啲有問題嘅散裝生粉啊？呢、這個咧就係一個生嗰啲叫生粉啊嘛，生粉嘅廣告啊，佢、 哦、 就用呢個嚟做招來，因為以前啲生粉咧，你可能係散賣，冇而家一盒盒包裝咁乾淨啊嘛， 哦、即係舊時喺嗰啲油量 雜貨 鋪，你攞個膠袋。 系啦，我要买一磅定点样咧、哦，散买噶嘛，咁、哦、所以咧就呢一个品牌嘅一个生粉推出之后就话健康，所以佢个广告就话你咪食咗啲有问题嘅散装生粉啊，就话俾你听，如果你肚痛咧，一定系呢度出事，所以你要帮衬我呢啲咁。 我人生咧未食过，嗱，当然你话出街食后话啦、嗯，我屋企未转过生粉噶。我由細到大 都係嗰個， 三幾年都係嗰、那個黃黃地餐餐地嗰個嘛。我印象你都係啦， 都係啊。 你係咪㗎？你煮得嘢多，你講啦。 嗰、那個 係 鷹粟粉喎，好似 係咩？我嗰個唔同㗎，係 啊係啊。 我真係完全唔煮嘢食，唔怪之我嗰盒嘢擺喺屋企啦， 擺咗三十幾年啦， 擺咗三十幾年啦，係啊。但佢唔發毛喎，係啊， 發咗你都唔知啦，都係白色。 係啱啊，我就係想發啊，講咁多嘢，唔發就麻煩啦，最緊要發啊。 不過咧，今朝早。话钟哥都好有心啦，即系佢知道我就即系处理紧自己嘅肚痛事宜咧，咁、佢就即刻揾咗一条题目，咁而呢条题目咧，亦都系好切合翻我今日嘅状况嘅。 冥冥中咧系有安排的， 系有安排嘅、嗯，就俾你见到。咦，有单新闻咧就话有间公司，咁有个同事咧就平时唔多出声嘅，嗱、但系我觉得唔可以即系咁样成日标签佢唔出声就觉得佢系坏同事啊吓，咁佢呢度咧就讲话嗰位同事咧就离职，即系平时冇乜点出声嘅位同事就离职，咁啊派散水饼啦，咁而佢派嗰只散水饼咧就其实我哋都试过食噶啦，就系、是、一啲自制嘅曲奇饼，系、啦，我记得上次有交通部同事离职咧，佢都自己整咗啲曲奇饼噶嘛，都几好味噶， 冇事啊嘛，大家嗰次啊， 冇事， 即系唔关键饼事啦， 唔系，等等先，你有冇食先？ 佢有， 我有，我有，我食。 佢有。 如果你冇食， 大家谂咩？ 冇食梗冇事啦，抌咗啦。 我仲即刻食咗， 即刻食咗。 佢有，佢有食。咁但系咧，我哋上次冇事咧，但系呢单新闻咧就话第二日啦吓，即系呢位同事派完散水饼嘅第二日咧。就好多公司嘅同事咧都請病假就 sick leave、就話自己肚屙，係、啦，咁跟住咧啲 陰謀論就出嚟啦， 陰謀論就出嚟，尤其是嗰啲網民啦、都係食花生嗰啲啦，就話哦平時唔多出聲啊，咁唔通佢陰毒整啲有 網民唔係咁嘅聲嘅，首先你睇網民即刻。 平时唔多出声啊！ 我即刻用 一定系落毒毒瓜我哋咧，咁样系咪啊？ 呢啲咩啊？明侦探柯南嗰啲 系啦，系嘛、 你演绎翻网民系嘛？同、你本身咧心地善良系有啲唔同嘅，扯开少少先系嘛？ 系咪？因为我惊啲人以为我咁样谂啊嘛？ 唔会唔会， 我冇咁谂嘅。 唔系，即系如果咁样谂，好难系可爱嘅。佢一定系平时唔出声，所以咧落毒毒你，好难咁样讲嘅。一定要好似崔杰同志话咁样，佢一定系平时唔出声。 系啊， 就系落毒毒你。 嗱、不过咧都有一啲咧心地好啲嘅网民，咁、我用翻自己声啦。咁都唔一定嘅，可能即系夏天，即系呢一啲天气，佢带翻嚟公司嘅途中，唔知道会唔会变坏咗咧？咁样。 咁你个人行出街翻嚟，会唔会即刻变坏啊？都唔会啦。 唔系啊，你晒一晒，可能都好散噶个人。 即系个人都变坏咗啊！ 都坏啊！ 本来一个好人，翻嚟变咗一个坏人。 后屘你要整翻好佢咯。 真系噶，有啲话我出去走一转啦，睇下个世界，睇完个世界翻嚟。 就變壞咗啦， 係啊，好多人都係， 所以唔好成日俾啲男人出街咯。 係啊，同埋唔好俾佢咁容易睇。 我想問有咩方法啊？ 鎖住佢咯。 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喂，咁但系、這個、 有呢方面嘅烦恼咩？ 咩啊？冇、嗯，唔系咁袋住喺袋啊嘛呢啲。 唔系见你今日肚痛，梗系转得快过你啦。睇下有咩听啊 嘛。走啊，俾佢走。 我谂住周末有情人可以讲下啫、哦。你哋又冇咁敏感。 不 过 有阵时散水饼咧，大家拣咧嗰啲奶类产品啊，譬如有啲 呢个好扎使 嘅。系啦，嗰啲tiramisu 批啊，或者嗰啲果塔啊。果胎是很容易变坏的，其实即是这些呢，大家在夏天揀散水饼的时候可能有机会都避避开，咁费事呢，即是真的食坏啲同事啦。嗱、你唔能够呢名垂千古呢，都唔好遗臭万年。即是意思是咩呢？一諗起散水饼就諗起嗰个离职嘅同事。嗰阵时我哋啊个 office 三十几人啊，食到 集体肚痛啊， 廿八人都屙啊，冇人返工嘅，嗰个咪就係叫 ABC 嘅同事咯。咁喂，如果真係咁呢，即可能你不断啊，世世代代俾人助纣，其实你心底系好啊，想买个散水饼，叫大家欢愉下啫，咁样点不知就俾人系咁讲。 系啊，同埋我自己代入翻嗰位即唔系咁出声嘅同事啦。喂，其实自己整曲奇饼，你估唔使时间，唔使心机，又唔使买料嘅，其实都好多，即系好多嘢要做噶，所以我又觉得未必系即系大家谂到咁样嘅，佢真系一番心意，我可能真系天气热咯。 但系调翻转头，我睇完呢单新闻之后咧，发觉有一个位咧，有一个角度，大家系 忽略咗 嘅。 点咧？ 你有冇谂过，其实系嗰扎同事本身唔系肚痛， 想嫁祸俾佢系嘛？ 想炸炸弟弟。想放一日假咧？ 你真係名偵探柯南。 係啊，通常啲兇手咧就係最唔起眼噶嘛。可能最似兇手嘅而家就係派餅嗰個啦。咁但係可能係我冇事，不過我想放假，於是打電話俾阿同事阿強。阿強，我聽日唔翻啦。有咩藉口啊？食咗散水饼咯， 咦系、哦， 可能系咁样。 果然系导演、啊，即刻谂嘅剧情都唔同。 咦，我哋嚟紧有边个散水啊？佢用呢招啊？ 冇啩？ 冇啩咩？唔知道啊，好耐冇派过散水饼咯。 咁、你唔一定散水先派饼嘅。 啱啊， 你平时可以派噶嘛？ 我平时成日都请人食嘢噶，所以 系啊， 系啊， 即系日日都可以话，我第日肚痛、啊。 识我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两个月就会请身边啲人食蛋糕噶啦，请食蛋挞啊。 嗱，跟住咧就话，喂阿 O 系咪？请啲嘢食，请人食嘢啲嘢唔干净啊！下次唔好请啦，咁又唔好。 咁下次唔好请啦，节俭啦，节俭啦，大佬，你攞五嚿水买埋啲咁嘅果摊， 系 啊，买埋 我俾$8你， 系啊，俾五嚿水我哋仲好过啦，咁样系咪？即系有呢个情况。不过咧，你有冇发现咧，肠胃炎咧，即系好有趣嘅一种病毒嚟嘅，即系大家同食一啲嘢啦。 系 Kitty 有事啦，钟哥冇事啦，阿 O 都冇事嘅。有阵时咧，钟哥有事啦，阿 O 冇事啦，Kitty 都冇事嘅。 唔系呢个就好容易理解啫，每个人肠胃都唔同。 系啊，呢个咪就正正我头先讲佢比较弱嘅地方，佢就容易佢抵受唔到，可能真系嗰兜嘢系有问题嘅，食咗落去，我自己就防御唔到咯，打唔死佢咯。 你其實琴日食咗啲咩啫？真心想問。 唔係我，因為尋晚我嗌咗外賣，咁我嗱而家咧我冇，你真係無從稽考。腸胃炎最得意嘅啫，你都無從稽考 嘅。首先你唔一定係腸胃炎，你係屙啫。係 啦，你屙咧，你真係無從稽考。咁你只能夠就一係從食物，一係就從冷親嘅角度去出發啦。咁我今朝一起身咧，首先就二話不說，牙都未刷就已經坐咗喺個洗手間嗰度啦。 擁抱馬桶啦 嚇。咁好啦，停啦。咁跟住就刷牙洗。面啦，咁出到嚟咧，我都唔得，都要攤一攤，因為直頭係有 啲 冒汗嘅感覺啊。咁我攤一攤先啦。咁跟住 係腸胃炎，根據我嘅經驗，鍾哥你覺得係 咪啊？ 好大件事噶啦， 總之 係 響起身體響起警號。 如果要肚屙就去到飆汗咧，係好大件事。 嗱，咁跟住咧飆完汗之後咧，佢就一路都聽到我攤喺度，聽到結結咕咕、結結咕咕、結結咕咕啦。咁啊結完一輪之後咧，又要再去咯。咁我就喺度諗，到底我做錯咗啲咩咧？咁我尋晚咧就叫咗一個外賣，但係呢個外賣咧，我想話係 encore 啦，即係我唔係第一次食， 即係食咗第14次㗎啦。 唔係，我第二次啫都係，但我上次對上嗰次食咧，我係冇事嘅。咁但係點解我都有少少思疑佢咧？因為佢係比較油嘅，佢嗰啲四川嘢嚟嘅。不過佢真係好好食，所以我先 encore。 跟住啲人咧聽到呢一句咧就話抵你啦， 食辣啊嘛， 食辣啦咁油啊， 四川嘢唔通甜咩？ 預咗啦， 苦咩？唔係，梗係辣啦。 但係辣我本身已經免疫㗎啦嘛， 免疫 係免。免疫噶啦，又講過頭先話，但佢又唔係真係好辣，我反而覺得唔知關唔關啲油事，係啦，又或者其實真係唔關佢事嘅，就係可能尋晚即係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电影《狂野时速》系列咧嚟到今年已经系第九集啦，里面有呢一首咧人多势众嘅主题作品，新入榜占第十位。Ty Dolla Sign、Jack Harlow 加埋 24K Golden。 Medals round my neck because I won. And I'm not gonna stop winning. And I'm not gonna stop spinning. Lifestyle, I'm locked in it. 10 weeks, I've been top tenning. She need me like oxygen. Felt the same till I got finished. Big ring with them rocks in it. When I pop one, I'm like Popeye when he got spinach. I'm clean cut with a pop image, but it's demons that I'm locked in with. 有很多人都说来到今次呢 F9 呢的情节就太过天马行空了，但里面的电影作品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线的 hip hop 人马。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Jack Harlow、 Ty Dolla Sign 还有 24K Golden I Wo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晨光财经第一线啊，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啊出场同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哥，哦，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唔知股市愉唔愉快咧？琴日啊，恒指几叻仔，倒升啊吓！不过咧，有一件事啊，可能一阵 Dicky 都要讲下啦。咁啊，北水咧净沽腾讯，涉及咧13亿啊吓！咁啊，股王挨沽，咁啊，成个市况以至环球嘅金融市场咧，都要交晒俾 Dicky 去分析一下先。唔该晒你， 好啊。嗱，講一個圈先，即係成個地球睇一次先啦，先講下外圍美股先啦。尋日道指標普都仲係有啲軟軟地，腳仔軟軟嗰只咁樣嘅，冇計啦。當大家都知道啊，嚟緊咧，即係呢一個貨幣政策未轉向嘅。不過當佢話俾你聽，嗱，我哋而家有一樣嘢咧，要睇到好實。嗰樣叫做通貨膨脹，咁對於通脹嘅預期咧係繼續升温啦，經濟增長同時間都升温咧，咁其實呢一個就正正就係貨幣政策咧未來將會出現轉變嘅最主要嘅兩個原因啊嚇，咁啊過去都講過啦，經濟增長快，咁當然好事，但伴隨住咧一定係有個唔好話後遺症嘅，但一定係即係兩兄弟拍住上嘅，咁另外一個就係通脹咯，咁好啦，咁啊即係呢個琴日都講好多啦，俾個不提咯，咁講到外圍美股，咁啊反而啲新經濟股咧，即係有啲都好弱下咧，就彈翻少少嚇。嗱，今日會唔會將呢一個啲新經濟股反彈翻少少呢個趨勢延續翻嚟香港咧？咁嗱，兩樣嘢嚟嘅，始終都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一啲嘅新經濟股，特別係內地嗰幾隻好大隻嗰啲咧，其實都有一個少少嘅隱憂喺度。嗱，即係過去都有講過好多，包括係啊反壟斷啦。阿里巴巴罰咗咯，仲想點啊？又反好啦，應該唔會嘅。咁但係咁點解即係頭先阿歐都話哇，即係我哋香港嘅股王騰訊之前挨沽預咗啦，因為佢要降低個恆生指數個比重啊嘛。咁但係問題係降咗啦，咁而家又係仲係咁弱勢嘅咁。 咁當然即係會唔會仲有啲喺後面仲有啲嘢跟你呢？咁我哋即係可以分析嘅話呢，即係都仲係有幾個方向。第一就是、大家都知啦，即係除咗你話一啲嘅佢哋啲主營業務嘅啊，騰訊咁啊，手機遊戲啦，阿里咁啊，即大家都知噶啦啊，即而家即罰款都交咗咁多啦，金融嗰啲又上唔到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對於無論係佢哋一啲所謂嘅大數據啊，以至係佢哋一啲即客户嘅重要嘅資料啊，咁樣會唔會係未來係成為咗阿爺即係要中央處理嘅嘢呢？咁當然即係而家唔知嘅嚇，咁但係總之都係嗰句，對於反壟斷啊，或者係個別嘅一啲嘅公司，只要你喺一個範疇裏面做得太過出色，咁其實都可能成為咗一個隱憂。咁總之呢樣嘢大家都要睇住嚇。咁整體嚟講，成個市場氣氛呢，我諗都係嗰句啦。成個六月份過去都有講過㗎啦，只要即係當外圍重現呢個通脹嘅疑慮呢，少少地嘅回吐呢係作想難言嘅。咁而家睇嚟呢個指數呢都係叫做唔係太差，但係呢都叫做係繼續呢就向我之前都有講過嗰個28,300點呢呢一個水平呢就越嚟越近，即係有少少去即係試落去嘅呢個水平啦。咁但係總之又唔需要即係太過擔憂喺呢刻，但係呢我都會勸大家，譬如話啊，即係好幸運嗰啲，例如抽到唔幫佢賣廣告咯，又係真係抽到隱形牙套咁啊，算啦，代咗佢先啦，賺咗先啦，同埋咧賺完咧唔好咁快翻轉頭又望翻佢，賺咗就算噶啦，有啲人就係咁。 但 係 食過翻尋味喎， 唉，有陣時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咧。食過翻尋味喺股票市場嗰度咧，有陣時咧就係出事嘅。我成日又不厭其煩，我又 最怕你嘔翻出嚟啊！要 攞快手出嚟講下， 攞快手出嚟同大家講話抽啦，放心啦，唔會令你輸錢好啦，咁啊抽啦，跟住咧升兩倍啦，兩倍咋？跟住好啦，沽咗啦，沽完之後咧就都話再升多啲嘅啦，高位冇咗一半又多噶啦，嗱，即係呢個股仔咧，即係唔好話教訓大家，但係我即係。即係都好強烈嘅勸喻，即係總之而家呢一秒鐘咧，就有錢贏贏嗰個係冇所謂，咁同埋咧亦都噴翻多少少資金出嚟，即係等待一啲突如其來嘅下跌咧，就可以有翻多少少子彈。 嗱，咁啊，成日都話我哋即係大個咧，喺呢個社會上面咧，成日都講呢句嘅，喂，遲啲飲茶啊，遲啲飲茶啊，咁啊，成日都遲啲飲茶，咁飲茶咪真係咁勁咧？原來真係好勁嘅，飲茶嗰杯茶咧，原來可以飲到上市啊！咁所以而家睇緊呢個內雪咧，又有得抽啦。咁係咪可以即係真係好似我哋生活話齋，遲啲飲茶，我哋經常飲茶係一個好好嘅板塊，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咧。 嗱，我咧就對於任何零售消費品咧，中國即係唔敢話好有研究啦。不過咧，我都係好中意觀察佢哋，因為我人生第一隻買嘅股份咧，都係飲翻嚟嘅，即係唔好講邊間啦嚇。即係總之就係我以前喺北美洲讀書嘅時間啊，即係點解咧？嗰啲書店咧就罰人問津，冇人排隊買咁啊。但係咧呢間咖啡店又咁好生意嘅，跟住就慢慢開始研究，就愛上咗呢個投資啦。咁啊，當然嗰隻股份當年賺過錢啊嚇，但係係咪又係可以咁樣咧？我覺得好簡單嘅，花無百日紅咧，就喺呢啲茶類啊一啲連鎖店咧。大家就會見到嘅啦，即係總之唔好講人哋啦嚇，即係當我講啲唔好嘅嘢，有啲嚟到香港哇好受歡迎喎，咁啊即係萬人空巷，好多人排隊咧，到而家咧即係靜嘤嘤到嘅地步咧，係當有陣時行過見到咧，哇一個客都冇喺出邊，做咩啊？好難飲咩？而家唔係啊，一樣味道噶。不過有陣時潮流嘅嘢就係咁樣咯。嗱，我覺得咁樣嘅抽新股，我永遠都會睇第一樣嘢先嘅，就係獨特性。嗱，如果佢真係好夠獨特咧，咁你真係供求關係失衡起上嚟嗰下咧，咪就好似第一隻短視頻快手，又或者好似係呢一個隱形牙箍咁咯，時代天使咁，咁就會有一個供求關係失衡，可以升好多。但如果你話呢只咧，我覺得就未必係嗰個情況啦。即係第一， okay. 又唔係得佢一間嚇。第二，咁你講嚟講去都話啊，即係拓展咗網絡啊，跟住咧又點樣啊，各樣那樣。嗱，我會覺得咁嘅喺而家呢一秒鐘咧，我未建議大家認購嚇，連認購都未建議。反而我都會想再觀察一下添嘅。咁你話喂，咁我得嘅，你下個禮拜再嚟神光，禮拜四五嚟噶咯。咁，咁我即係只可以講呢一秒鐘，我會覺得咧，我未有好有信心咯。 但的確有其他平台嘅， 系啊， 即系你礼拜四五喺度出现咧，你下个礼拜一二会喺另一啲地方出现噶嘛， 电视啊，网上 channel 啊， 喺网络嘅世界 我打黃一基 好容易揾到你， 都係啲好評嚟嘅。 係啊， 不過 我咧就即係唔係咁資深嘅，只不過我都係想買翻廣告，就係譬如香港電台啦，無論咧係二台晨光啦、一台一桶金啦，同埋英文台 Baby Three 啦，仲有普通話台都有人聽到我嘅。 係啊， 好新手，好新手。 我唔冇咁衰嘅，唔會賣咁多廣告嘅。啊，多謝你哋。 好啊。 都要睇埋認購反應咯，即係如果你話喂花錢真係萬人空巷，咁你咪小事牛刀飲一兩杯咁咯。但係係咪要奮身喂同我收曬佢咁？我諗又未必係嗰隻，始終佢個業務獨特性咧，冇我之前會建議大家認購啲新股咁勁啦。再提多一次，三月份到現在，想同大家講上市嘅新股當中咧，其實唔計第二上市嗰啲咧，喺個水面嗰度嗰只咧，即係冇跌穿招股價咧，其實係得三幾隻嘅啫。而跌穿招股價嗰啲咧，跌親咧都係有起碼咧成四成有多嘅跌幅嘅。咁所以點解得機會成日都語重心長，即係好似成日都阻住你發達咁，成日都好似叫你唔好抽新股咁，成日咧都好似冇乜叫大家抽咁。咁個原因背後就係唔想大家冇風險啫。所以呢一隻暫時我都要再觀望下，睇下個孖展嗰個反應係點先。如果你話喂好似都靜靜地咗，咁就算罷啦。啊，有陣時飲嘢呢啲咧，即係飲小杯都冇乜壞，同埋有陣時熱量太高咧。都唔係太好嘅， 即係睇一睇啲數據最緊要。所以咧，下一個板塊我會睇啲包啊。正所謂飲完茶之後都會食個包，睇啲包嘅板塊會唔會有得睇先？ 睇下會唔會有啲包股。不過嗱，要補充一下啦，其實我雪子茶淨唔係借做茶飲嘅，其實佢都有做包喎，真係。即係佢最出色嘅 item 其實係包， 真係飲杯茶食個包。 係啊，咁呢個 食埋嘢㗎嘛。咁但係大部分呢啲連鎖店都係唔係單一嘅產品嘅。 係，不過 Dicky 講得啱嘅，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呢啲你嗰個獨特性唔夠咧，又或者其實佢跟翻個潮流走咧，好容易一洗走咧，就真係洗。走啦，系啦，咁所以可唔可以睇翻啲实际少少房产嗰啲咧？好咁容易洗走啦，系啦。嗱，今朝早咧，我见到报纸又讲领展旧年咧可派总额60亿啊，派息1.48仙就增加1.8%。咁啊，睇翻咧，即系虽然喺疫情影响底下啦，但系领展房产基金咧，直至到今年啊3月底止咧，年度仍然都系维持到增长嘅。咁其实你睇佢股价都好硬净啦，慢慢上啊，慢慢上啊，咁样样啦。咁啊，仲有话咧。有意擴大個版圖添啊！以呢個風險分散嘅投資模式咧，考慮喺中英澳日星等等嘅地區咧，尋求呢個投資嘅機會啊！咁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會諗下啊，其實嗰個疫情緩和翻、放緩翻，咁啊失業率又降低，香港經濟又好轉，跟住又有嗰啲消費券等等，係咪都有利於領展？大家係咪都可以考慮入一入手咧 ？Dicky， 你點睇啊？ 好啊，咁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又唔系真系想赚自己。不过咧，我都记得咧，过去当市场气氛有啲不明朗嘅时间咧，咁我都记得喺晨光嘅时间咧都有讲过。嗱，领展啦、智富产业信托啦，呢啲房地产信托基金咧，大家可以留意嘅。点解啊？咁因为好简单，即系嗱，香港政府最近咧，即系嗱，大家唔好再讲啦。有陣時咧係嘅，冇澳門朋友咁開心，但係喂唔係喎，而家都 OK 喎，又有 iBond 啦，哇又有消費券啦，咁我過去都有講過消費券，咁你話喂基層，咁可能都買下送啦，攞嚟，咁但係你話啊中產，可能就食餐好噶咯喎，咁去邊啊？唉，咪又係嗰啲商場，所以過去都有講過就係話，當疫情慢慢改善咧，其實對於呢一啲嘅大型嘅商場咧，肯定有幫助。咁你話喂？頭先嗰兩隻就好明顯係即係有得益啦嚇、啊，有陣時佢哋啲即係租金嘅收入咧，亦都同所謂嘅營業額嚟掛鈎，咁所以收租股同埋一啲嘅房地產信託基金咧，都係我睇好嘅過去。咁當然領展啊、智富產業信託啊，即係由當其時提過到現在都升咗都唔少㗎。即係譬如我呢兩隻都係近住個歷史新高。咁好啦，咁睇即係佢哋有咩睇咧？第一就睇頭先啊。Kitty 都有講啦，即係業務而家都可以無遠佛界嘅，基本上到下亦都唔係局限喺香港，呢個第一點。第二咧，我哋集中睇翻香港的話咧，就係話嗰個即係話即係物業佢哋嗰個組合咧，嗰個租用率啦，其實都維持都幾高啊，96.8%嘅。咁而整體嚟講咧，因為過去都有講，譬如話有啲可能即係一啲管理費啊，或者租金嘅減免啊，各樣因為疫情嘅緣故，但係而家開始當疫情受控咧。好明顯係嗰、那個即係租金咧，係可以回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啲嘅水平嘅。咁所以如果你話 整體嚟講咧，我會覺得即係尤其是喺香港零售嘅租金啦嚇，以至到咧即係內地嗰個物業組合咧，即係雖然喺期內都有啲跌啦，咁但係睇嚟咧都有機會咧有個即係回升嘅空間。所以從幾個角度去講，即係佢係相對地喺無論係收租股又好啦，房地產信託基金都好咧，佢個估值唔算平咁，但係咧就的而且確係。收益率是很穩定，同埋個業務增長的概念都幾多元化啦，亦都係好多方位啦。咁我會覺得繼續都係嗰句，即係當經濟復甦咧，佢亦都會係受惠。但係當大家要揾啲嘢避險咧，佢亦都係成為一個選擇。咁所以點解呢只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向來都個表現都比大市都係優勝咧，亦都係有緣有因 嚇。咁啊，可攻可守啊嚇，咁啊，散户朋友或者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就可以參考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提及過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 唔該 Dicky， 拜拜。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熱辣辣啊，唔好上山下海啦吓。嗱，依家呢酷熱天氣警告呢都現正生效㗎，唔知聽日都係咪咁啦。如果聽日都係咁呢，可能入啲室內嗰度呢就著數啲，起碼有冷氣涼㗎嘛，係咪先？ 同阿小白講啊，上山啊，唔好行山住啦，係咪天氣警告啊， 揀啲有樹蔭嘅地方。 你可以去下呢一個。 都要去嘅真 係。唔係呀，唔係今日禮拜。 係呀、 啊啊。乖啦。 幾聽話。 乖啦。 佢呢個幾新節嘛。 係 喎、啊。要攞啲時間出嚟俾啲仔陪我，如果佢哋陪嘅话， 可能呢个都系父亲节好去处。去边咧？啊，啲老豆好中意睇啲历史嘢嘅，睇咩历史咧？文化博物馆咧展出啊，俄罗斯国家皇家珍品啊吓咁啊！你睇下呢个战斗嘅民族究竟系玩边科咧？咁样 得意喎呢个。 系啊，俄罗斯我自己咧，即系你叫我飞过去咧。好远啊， 系啊， 自己去旅行又未必会去啦。但睇下佢啲嘢咧， 系咯、 啊，我好有兴趣。 即系维京 friend 啊嘛，呢啲 系啊系 啊，有 OK 喎呢个。 你我谂起有冇俄罗斯方块睇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又嚟啊！ 其 实 佢都系一个妖敌嘅游戏嚟噶，系嘛？等佢心散，挂住玩俄罗斯方块唔打仗。 因为咧，你成日都会睇到啦，或者有读少少世界历史咧，你都知沙皇咧，其实都好多宝物噶嘛， 系啊， 即系好多宝。宝石啊，你即都系金碧辉煌嘅，即系但系佢嗰种金碧辉煌同中国嘅金碧辉煌，或者同欧洲其他地区或者国家嘅金碧辉煌有呢啲唔同嘅咁样啊，唔知可唔可以入去感受一下？中国有冇兴趣对于俄罗斯？ 啊，绝对有，绝对有，绝对有。 沙田文化博物馆啊嘛， 系啊系， 因为都有睇过一啲关于沙皇嘅一啲故事。咁当然你话好旧嘅，我就好少涉猎，反而系末代啊。 哦、 即系最后一代嘅沙皇啲故事，即系之前都有睇过，咁都有好多吸引嘅地方。 我以为你演出一个剧目就系 末代沙皇的 沙皇的最后十天咁样， 跟住佢哋最后点样即系失去咗佢哋呢一个沙皇嘅 由盛转西衰啦，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家道会中落啊，咁样系咪啊？通常都系会发生呢啲。诶，咁啊，讲翻个收费先啦，成人都要收10蚊鸡嘅，有啲优惠票啊收5蚊嘅 ，OK 啊，其实即即礼拜六日都开噶，朝头早10点到7点咁啊。净系呢个展厅要收钱，佢有另一啲展厅咧，就又系好似之前我讲呢个艺术馆咁样啦，就唔收钱嘅。 上 设 嘅 系啊，大佬人哋运啲喺俄罗斯运啲坚嘢嚟， 系 俾翻10元8块。 但系父亲节咧，作为阿小白系父亲，有冇得免费啊？咁啊， 系咩？有嘅，阿仔请到10蚊 OK 啊，请10蚊。 10蚊我豪俾佢啦，真系好啊！欧华斋，人哋真系运啲坚嘢过嚟， 都要钱。 都是要钱的咁我都是10蚊啫， 唔系可能叫妈咪帮下手咯，即系 妈咪俾 妈咪10蚊， 诶问妈咪攞啦，10蚊 OK 啊。 所以我头先都唔忍心问下欧哥佢有冇话星期几免费嗰啲，唔好问啦呢啲，10蚊系啊，真系俾佢啦， 当做慈善啦，通常系 咁啊，大家可以有个好去处啦，嗰度都可以行下城门河畔添啊，仲可以睇完呢个博物馆咁啊，大家有个开心嘅父亲节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6月18日是一年的第169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96日。1972年6月18日，因为持续暴雨， 导致九龙观塘翠屏道木屋区及香港半山区先后发生山泥倾泻严重灾难事故，称为618水灾。事故共造成156人死亡，117人受伤。水灾发生之后，香港各界纷纷发起捐款赈灾活动，丽的影星、无线电视相继举行赈灾义演节目。无线电视进行香港电视史上首次马拉松式直播筹款活动，邀请影星包括李小龙、陈宝珠、任建辉、白雪仙、新马师曾。往后各大筹款机构相继开始同电视台合作制作筹款节目。6月18号出生的朋友擅长投资理财，拥有在幕后操纵一切的特殊影响力，有能力克服极大困境，是组织者或管理层的人选，喜欢高高在上，容易偏向于自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组织大型活动是不是会得心应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帮助别人，表现自己，两者可不可以并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同苹果日报五名高层被捕之后，苹果日报如常出版，今日加印至50万份。凌晨有市民到旺角的报摊购买首批出版的苹果日报，有市民购买10多份派给街坊，他说担心苹果今后无法再出版，所以前来支持，认为事件影响新闻自由。亦都有市民说苹果在目前的处境之下仍然坚持出版，市民应该以行动支持。有报摊说平日卖到60份苹果，凌晨已经卖出1800份。警方国安处寻日采取拘捕行动，指一传媒同苹果日报五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同机关制裁香港同中国。当局并且冻结3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嘅资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强烈谴责香港警方拘捕苹果日报同母公司5名高层，要求立即放人，并且深切关注香港当局选择性利用国安法任意针对独立传媒机构，认为有关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似乎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英国外相蓝通文说，事件反映北京利用香港国安法针对意见声音，并非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欧盟认为搜查苹果日报和拘捕高层显示国安法如何被利用来压制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个别西方国家政客和外国媒体机构说三道四，抹黑特区，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强调外部干预势力无论耍什么花招都动摇不到香港特区依法执法的坚定原则，以及中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白宫将会考虑安排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沙利文透露，很快会为两国领导人制定合适的接触方式，可能是通电话，亦都可能是在国际峰会期间的会谈。预计两人10月会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突然的病徵或者病狀，你自己發覺，譬如可能我發覺小便有很多泡喎，是不是有糖尿腎呢？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叫做不穩定了。如果覺得自己不穩定的，又有擔心的，那用少少時間去穩定回來。如果真的單乎是血糖的話，其實呢一個月左右已經可以穩定的了。我們都強調病情穩定是可以考慮打針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佢哋系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嘅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让相见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超新星，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今日带啲咩嚟啊？星， 今日带咗个钟哥你等咗好耐嘅嘢啦。 呢个我唔系等咗好耐， 系 呢个我见咗好耐。 哎，我都想讲，我头先佢一入嚟，阿星好耐咯，唔系噶，呢个未出噶， 系噶，呢个真系未出噶。 但佢喺嗰个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上面咧、其实佢做叫做啊。一啲宣傳已經一段好長嘅時間，但係嗰件貨咧 仲 未 出產嘅，係啦。咁點解我會有呢嚿嘢咧？就是、因為我有一部 3D 打印機，係、啦。咁最近上 呢個人生又冇乜嘢嘅，就係得部 3D 打印。 唔係咁有咩真可以印出嚟噶嘛？大家真係有興趣可以試一試。咁各位介紹呢嚿嘢係咩嚟嘅先？咁呢嚿係乜嘢嚟嘅咧？就係、是、一個零食筷子夾。咁咁大家其實最近都好中意打機啦。咁可能有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都好中意打機。但有時你打打下機咧，你就想攞嘢食喎。即係譬如話想攞薯片食。 咁咪攞咯。 咁污糟噶嘛隻手。咁你咪成部電話都油咯。 咁咪洗手咯。 咁但係有時候啲打嘅機係要好長噶嘛。 咁咪唔好食嘢咯。咁點解又要打機又要食嘢咧？ 咁呢樣嘢咧就可以令到你兼顧到兩個可以同時進行嘅一個產品啦。 原來係咁， 係啦。咁呢嚿嘢咧，其實佢我自己覺得啊，其實佢同嗰啲小朋友咧教你點樣揸筷子嗰啲嗰啲筷子一樣啊，因為平時我哋揸筷子得兩條嘅啫嘛，但係小朋友揸筷子其實多咗兩個圈圈咧，係俾你。套隻手指入去嘅， 同埋係連埋咗咁樣嘅， 係啦係啦， 所以你唔使話你覺得，其實食頭係啊， 其實係嘅， 係嗰嚿嘢嚟嘅。 但係呢嚿就短少少，係啦，就比普通嘅筷子短一半左右啦。咁而且佢又唔使穿個圈圈，佢只不過係多咗一個類似弧形咁嘅位置， 即係俾你卡隻手指落去， 係啦，就可以俾你卡隻手指落去。咁然後戴咗上手之後咧，其實係比你手指長少少嘅啫。咁點佢作用係點樣咧？就係、是可以夹嘢食啦， 其实佢系一个好似零食嘅薯片夹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点解我会讲呢件事咧？就因为咧，佢呢个产品 啊，慢慢讲， 系我讲呢件事啦。因为呢件嘢咧，喺呢个众筹网，即系对好多众筹网噶啦。而家就系你只要筹够一嚿钱，然后你就可以出呢件产品啦。呢、這个嘢本身咧就卖$13嘅喺众筹网上面， 点会啊？ 差唔多$100港纸。 因为头先阿星行入嚟嘅时候咧，我已经话阿星呢个好耐噶咯，我想讲我$12店都有买过噶咯，佢仲话同我讲$13， 呢嚿真系未见过。 嗱，可能佢咧系个样有唔同，但系其实个功效系一样，或者个样咧有八成字，个概念同埋用途一样。嗱，咁我即刻咧就上好伟大嗰个网睇啦，类似咁样。 咦， 佢就卖十，佢就卖十五蚊，佢就卖十五蚊，系啦，人民币啦。咁佢又长少少添，佢咧仲会中间，佢又系嘅，即系中间佢嘅设计咧就有两粒的咁样，佢就俾你晾喺度。 佢个粒的长啲， 系啦，同埋但系你嗰两支筷子，你个夹就短啲咁样咯，系啦。 你即系同阿崔杰同啱啱攞上呢、這个。呢、這個係咪可以都係夾喺手指度用㗎？ 嗱，呢個咧佢就用兩隻手指控制嘅，佢、哦、就冇兩個卡位嘅。嗱、哦，佢就係咁樣用嘅。 明白啦。 嗱，咁唔同之處就係呢一個啦。 就係、是、啦，咁、嗯、但係一個就係十幾蚊人民幣，一個就係 十 幾蚊 美 金。 嗱、我呢個就唔係幾使錢嘅，因為我三 D 自己彈出嚟 嘅。你叻啫，我唔會投資專登買一部。三 D 大人擺喺屋企為咗 print 一嚿咁嘅嘢出嚟㗎嘛，星哥。 當然當然，但係呢、這個點解我會介紹呢嚿嘢出嚟呢，就原因就係因為咧，個眾籌網竟然可以眾籌到$40,000以上喎。 呢、這個先係古怪嘅事情喎、因為我之前有見過，我去我朋友屋企食即係嗰啲芝士波啊嗰啲啦，咁、佢就有另外呢一隻夾，直頭咧個末端係兩隻手手嚟嘅。就都系幾蚊幾蚊雞嘅啫。 阿歐都忍唔住過嚟啊，睇一睇嗰嚿咩嚟啊！ 夾你都冇力啦，夾你都唔痛啦，夾薯片夾唔夾到噶？ 夾薯片夾到嗱，我前面有阿歐個人幫我夾一夾啲錢出嚟先。嗱，我嘗試下 夾啲錢 係唔得嘅，唔得就唔得啦。 癲啦， 太重 啦！呢一嚿叫做阿星帶上嚟嘅。叫做咩產品啊？你俾阿姨姨形容一次佢個形狀係點樣，同埋佢運作方式先啦、 啊。嗱，冇啊，佢咪就係一個好似圓規咁嘅嘢咯。係 啦， 就個形狀就同圓規一樣啦，有兩隻， 真係形容得好圓規 嘅。係啊，有兩隻，有兩隻比，係啦，仲膠膠地嘅添。佢而家係打印出嚟，咁然之後咧，佢就呢兩隻比咧，就有兩個好似弧形嘅位俾你攝兩隻手指喺度控制嘅，咁、就真係好似揸緊筷子咁樣咯。咁、佢用途就係、是叫做。唔整污你双手、就可以食到薯片啊、零食啊咁样咯。 唯独是正话阿崔杰同喺嗰个买嘢嗰个平台睇嗰件产品，同而家星带上嚟呢件咧，我都睇过嗰条短片啊。 嗯嗯嗯， 最大嘅分别系咩咧？ 系 阿崔杰同讲嗰个， 系 譬如你攞嚟夹一啲嘢食，你攞完之后，你系要放翻低嗰个嘅产品嘅， 系 即系嗰个夹啊，你要放翻低。咁而阿星呢一個咧， 就長期戴喺隻手度。 佢嘅係啦，佢嘅賣點咧就係、叫做你可以一路放喺手指嗰度，唔放低，你係一路可以夾嘢食，跟住又翻翻去打機，你又可以一路夾嘢食，一路翻翻去打機。因為佢而家用夾喺手指嗰度咧，佢唔係夾喺裏邊啊，即係唔係夾喺手掌嘅內側，係夾喺手背嘅外側。係啦 ，hold 住。 咁你就可以一路 hold 住喺你嘅兩隻手指中間，好似變相咧將你兩隻手指額外伸多兩條棍出嚟咁樣。 係。 咁你就想食嘢嘅時候，咁又唔會整污糟自己手指啦。譬如你攞薯片又驚佢肥，攞芝士波又驚佢油膩。 油膩得滯。 嚇！咁你就可以用呢、這、一個，都係用翻兩隻手指控制翻個夾夾起佢，放入口。 我睇嗰條片咧。咁佢就唔單止係打機嘅時候用嘅，因為咧其實佢唔係話太長啦，佢同你隻手指差唔多啦。講緊條片入邊係你夾住一路夾嘢食啦， 你 又可以 講唔係太長，你就唔好跟住同嗰句就係同我差唔多。你知唔知兩句擺埋一齊咧，啲人會誤會某一啲嘢嘅，知唔知道啊？ 相差好遠嘅。嗱，個筷子就唔係好長， 同埋講嘢先得解細路， 同我隻手指差唔多長。係啦，咁。所以咧，佢喺條片入邊咧，佢係可以一路食嘢咧，一路打字都得嘅。因為我哋講緊打機咧，可能我哋係打橫隻手咧，咁我哋 鍵盤啦、 我哋就唔會，我哋就唔係幾撞到噶嘛。但係你 keyboard 嘅時候咧，如果用好似話頭先 Kitty 用嗰啲比較長嘅筷子嚟當你夾曬呢隻手度啦，咁就會撞係咁撞個 keyboard 噶啦嘛。咁但係呢一個咧，因為佢長度就唔係 比較啱啲， 係啊比較啱啲。咁所以你係一路夾住一路打字都得嘅。咁就啱一啲係譬如比較忙少少嘅一啲上班族啊。咁你又想一路食嘢，然後你又想喺 lunch time 嘅時候做嘢，咁呢樣嘢都可以幾方便。 但係呢個係夾零食嘅啫嘛。 呢個係主要係夾零食嘅，係嘅係嘅。即係佢又唔會俾你真係我嚟食飯或者夾餸就唔得啦。 我覺得可以嘗試下夾面啦，等我翻去試下先。 唔係佢太短啦，我反而覺得。唔係咁，你如果你係真係要嚟夾嘢食嘅，咁你正正經經係做嗰個 function。佢而家又唔長又唔短咁樣，總之佢個 function 最主要就係卡住咗喺你隻手指嗰度咯。我會覺得 仲要$13喎、 啊。呢、這个呢、這个唔使，你要个我 print 一个俾你。 我唔要啦、嗯，我要$12贴。 再平啲。 唔系，我系拉长少少啊。 嗯，好啊。 多谢阿星。 O K 啦，不过即系实际用途，我又觉得一般啦、啊。今次，但系好过冇啦。 有个样啊， 咪似你咯。啊，唔系、啊，你连个样都冇啊，星。 巴西是足球王国，另外亦都是烤肉的天堂。我们很多时候去巴西餐厅吃饭，离不开的都是巴西烧烤。在巴西吃 BBQ 巴西烤肉，台上面其实有红色和绿色的灯仔的。绿色是代表你吃不够，要继续追加的肉，红色就代表你已经吃饱饱了，可以就吃下其他例如蔬菜和沙律。不过在吃烤肉的时候，我们去巴西烧烤餐厅很多时候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制作巴西烧烤的。但是当你和巴西人去吃，他们竟然耍手令头，为什么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原来巴西人吃烤肉最喜欢就是吃原汁原味，因为不同的部位他们认为有不同的滋味，不同的香感，所以在烤肉的时候他们只会用盐去做调味。不单止香港，甚至乎其他地方的巴西烧烤因为迎合本地人的口味，所以用了不同的方法去烹调或者腌制，原来这样反而失去了巴西烧烤的原有风味。巴西烤肉有专用的盐，这种盐比较上大粒粗糙，巴西人会将肉穿在一个长大概一米的粒槽扁平的铁棍入面，再放在炭上面慢慢烧烤，烧到两面金黄色的时候就会撒上粗盐，等盐融化渗透，当肉的表面熟透了之后就会拍去残留的盐粒，减低盐的咸度。吃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料的，都是那句，因为巴西人喜欢巴西烤肉的原汁原味。另外可以体会得到的味道就是松木的熏香了，因为巴西人除了用炭之外更加会用松木去做燃料，所以原始巴西烧烤的味道除了有肉的味道之外还有松木的香气。 几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51，星期五的早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的，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的，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会逐渐增多。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刚才小白讲这个巴 西烧烤， 我即刻上网搜寻一下，点解要搜寻一下咧？我好多儿时回忆涌现啊！问下两位拍档，细个有冇去过食呢个巴西烧烤餐厅？定还是间餐厅已经叫做巴西烧烤咧？吓，我印象之中好似一间， 好似有一间系真系叫巴西烧烤， 已经冇咁兴盛啦。我唔 make sure 究竟佢仲有冇石果仅存有一两间喺度啊？但系我印象之中，我哋细个食嘅巴西烧烤就已经大部分都撤出咗啦。 我记得以前食嗰间巴西烧烤咧， 佢喺尖沙咀食嘅， 有嗰间好似喺尖沙咀嘅。跟住佢一路食嘅时候，侧边有人弹下吉他，跟住有啲人可能着得比较 sexy， 似巴西森巴女郎， 好南美嘅， 南美冇错啦， 南美风啊， 片啲肉俾你嘅， 系啦，跟住咧佢就会话即系有一串肉啦，咁去片俾你啦。咁嗰阵时我哋读男校啊嘛，超开心， 系啊， 因为咧你可以露食噶嘛。 因為佢係一個冧心，跟住就係咁鋸啲肉俾你啊。跟住同埋咧，巴西燒烤個精髓係咩 ？Kitty， 你記唔記得？ 咦，我咧啱啱就揾翻，因為咧我就唔係好似你哋咁成日都食嘅，我就淨係食過一次， 我又不是 即係中飯。 咩？一年食兩三次啫。 你講到中學時代啊嘛，讀書時代 咁冇錢成日食啊，嗰陣時都要食一位任食，好似180蚊。 係啊，都係呢啲價啦，180跟住今日加你預兩200蚊落樓啊咁樣。 貴過食韓燒。 貴㗎， 韓燒嗰間我麻麻地㗎。 我反而食韓燒多喎。 乜漢魚？係麻麻地嗰間。食亲次次都 普通系 又要买埋寿司，专心啲做韩烧啦。 唔系啊， 我都系咁样，系咪 先？系啊，即系日本同韩国其实系两个唔同嘅美食嚟噶嘛。 呢个我哋同你哋嘅分别，我哋就觉得 叫我哋同你哋嘅分别啫。 就系咧，我哋口味 分 别啦，就系有分别。 细我两三年喺度廿我哋阿心你唔食啦。 唔系，因为通常咧，读书时候男仔真系好中意食肉嘅，就算佢哋去到头先讲嗰啲韩烧咧，佢都唔会。食好多其他嗰啲垃圾嘢嘅， 我哋每次咧 齋燒嗰啲肉， 去食親呢啲叫做自助餐嘅 齋白肉， 抱住個心，但係就係食肉都食到佢執粒啊！係 啊，真係，所以件事咪咁樣發生， 所以咪梗係執咗粒咯，食到。 唔係個心態咁嘅，個心態 唔關我哋事嘅， 呢唔關營運不善， 點會係一班年輕人調笑搞到佢咁樣係咪？ 喂，我想講 賺夠咗， 食嗰巴西燒烤我食過一次咧。系中環咁，我啱啱即刻上網睇翻啦。 中環仲有喎，好似 仲喺度喎。 係 啊， 你遲啲生日同佢食一劑啊， 係咯，一齊食啦。 好啊，好啊，叫埋鐘哥啊，係咯，好嘛。 因為我記得 個鐘哥唔俾回應喎， 聽唔到可能。 我哋請咯，咁樣係啊，都唔俾回應喎，好聽我哋講。 當佢 OK 咯， 當佢 OK 咯，係啊，冇嘢啦。 佢話 OK 啊， 我哋話過羅湖啊，一陣間。唔係佢都 OK， 冇。 佢即刻攞， 我哋想上位睇高達咧一陣。 係 啊，我話嗰個巴西燒烤咧，我都好深刻。雖然我食過一次啦，但係嗰次咧就真係佢喺個廚房嗰度咧，係咁攞啲肉出嚟，跟住就逐台問下，你要唔要呢個肉啊？要唔要呢個肉啊？要就片俾你擺喺你個碟度啦。咁跟住你食完呢塊之後咧，喺廚房又有個廚師咧攞第二串肉出嚟 嘛， 系啦，咁跟住就介紹啦，呢個就係咩肉，你要唔要啊？咁啊要咧，咁佢喺台面咧就有一張好似杯墊咁嘅嘢嘅，要咧你就反佢一面，如果你飽啦或者唔想食呢一 round 咧，你就反佢另外一面咁樣咯。咁我覺得個氣氛係非常之 好， 好 氣氛。 我記得咧最好食係乜嘢咧？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咧係金沙骨， 係 好好食噶。我記得佢哋燒到啲金沙骨咧，外脆內軟咧，仲要加好多蜜糖喺度。有時僆仔咧，即係你食好 heavy 都得噶嘛，即係好重口， 又鹹，好鹹同好甜， 好鹹同好甜，再飲汽水，好極端噶嘛嗰啲。 好肚餓，你講到。 跟住咧，最好食呢個真係最好食嗱。平時咧呢一樣嘢咧，我一定唔食嘅，但係咧一食巴西燒烤，即係或者呢一類燒烤鋪咧。好想食 燒菠蘿， 真係燒菠蘿。嗯、我平時好唔中意食菠蘿，因為菠蘿咧香港好多時好酸嚇， 戒口啊食落去又 係啦，又或者要即 係 條脷咧， 咁 唔知食得多菠蘿會痛噶嘛條脷，你哋會唔會噶？要浸鹽水啊！ 浸鹽水， 因為佢咧嗱呢個最近唔知點解上網揾咗，佢有個叫菠蘿酶嘅成分，就喺菠蘿嗰度揾到，所以咧啲人醃肉咧就會放啲菠蘿落去，因為佢係分解嗰啲蛋白質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譬如同啲肉咧， 咦，即係攞菠蘿嚟揦揦啲肉喎？ 係啊係啊，所以咪會淋咯，即係當如佢好似即係醃肉會加佢落去啫嘛。所以有時你話齋食菠蘿，你就會覺得鞋口鞋脷。 唔怪之得咕嚕肉咁好食啦。 係啊，跟住咧我食呢個燒菠蘿咧。我真係不斷叫啊！即係佢次出親嚟第一 round 就會冇曬噶啦，好快就鋸曬你一個菠蘿有幾大係咪先？要跟隊啊！我記得。 哇，係啊！我以前最中意就係食燒牛扒，係 啊！ 哇，我每次咧都係叫佢你一塊唔夠，你整夠五六塊先得啊！ 細個咧，我同小華子係讀男校啦。咁咧，大家會鬥食得多， 係啊， 鬥食得多呢件事，你知唔知係感覺係咩啊？ 係點？ 係青春啊！你依家你今時今日食嘢，會唔會出街同人哋食飯鬥食得多？你唔會， 我大你兩塊牛扒。 第一，大家開始學識咗， 嚟到杯大汽水啊！ 大家學識咗 table manner， 即係會覺得啊，即係 唔好意思啊， 禮讓啲啊，唔好意思啊，就算咧。嗰啲對象咧，都係你嘅中學同學同埋小學同學咧，你都唔會有鬥食得多呢個情況出現咗嘅，因為咧隨年漸長咧，你開始咧 乜嘢都高噶啦，系啦，三高啊、四高啊咁样咧，你就会有好多肥高， 勒住咯，系，就算你话自助餐咧，你都唔会食得太 肥。系啊，一阵又话要有衣食啊，唔好攞咁多啦，万一食唔晒咁。 我记得咧，五六年前做过另一个节目啦，咁嗰阵时咧，个拍档咧都话，喂，好想食巴西烧烤，搵啦，真系搵啦。好似话中环嗰间都好似执咗定唔知添，咁好似话愉景湾好似仲有一间，但系我唔知依家愉景湾嗰间又执咗未？即系呢一类型啫。嗱，我哋笼统啲咁样讲，譬如韩烧，即系巴西烧烤，唔系讲紧佢牌子或者一间餐厅，系个烧烤方法。 系 有冇啊？依家你搵唔搵到？ 我搵到中环嗰间喺度咯，即系喺兰桂坊嗰度。 系咩？人均几多钱啊？ 我谂都唔平啊，俾你哋咁食法，你睇下头先你哋形容得几凶狠。 喂，唔系以打样喎、啊，喂唔系喎，四点四粒， 梗系打样啦、啊，而家早九点啊， 早粗啊嘛， 你都要俾人哋烧下噶、 啊，烧都未烧，只牛都未汤啊， 正喎、啊，咦？不过佢唔系咩嘅，佢唔系任食嘅，佢都系单点嘅，应该系嘛？ 唔系啊，任食噶，我嗰次去系。 咩？佢烧烤巴西烧烤嘅精神就系佢可以喺你张台嗰度问你要唔要嘛？ 系啊， 死啦！你讲完之后咁快即刻。 睇下咯， 点都搵啲嘢烧下先啦，咁 啊，同埋不过咧，你话啊，好似好多餐厅，唔知会唔会系即系因为好多原因啦，即系你话经营不善又好咁样， 赚够都得嘅， 系啊，赚够又得啦，咁样，咁佢就即系而家少咗呢啲餐厅咧，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个 trend 都有影响嘅，即系而家都系多菜少肉噶嘛，咁你又 Green Monday 咁样，但系你一谂起巴西烧烤就全部都系肉， 其实唔系啊，依家未起紧另一样嘢，未话生酮咯，咁个生酮咪斋摊咗啫嘛。其实佢都有佢市场定位噶， 所以其实佢又可以而家应运而生。 系咯，唔系佢应该转一转佢嗰个 market 系啦， 系咪？首先同巴西烧烤咪得， 先搵个代言翻嚟先， 首先要搵我哋三个帮佢做 marketing directors， 系 有三个 directors 系啦， 跟住帮佢活化间餐厅， 系啊， 再谂注入生酮嘅元素， 系啊，哇，个名啊叫做 Keto，Keto，Yeah，Brazil。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喺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非常繁忙，排到海之恋。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啦，都系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自落水，安心畅泳自开心。 二台话你知。随着物联网装置数量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增长，物联网攻击次数亦都会随之增加，所以使用物联网装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例如使用网络摄影机的时候，千祈不要将镜头对着私人或者敏感区域，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应该将视像镜头遮盖和熄了个收音器。 其实当你不需要用到物联网装置的某些功能又或者服务，例如是远端管理、档案传输、虚拟私人网络等等，最好就熄了它们了。 由于大部分装置都设有记录功能，通常预设为关闭状态，你可以启用记录功能并且定期翻看记录，看看有没有可疑的活动。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跟大家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市场正消化联储局货币政策的立场，转向鹰派，美股个别发展，道指要跌210点，标普500指数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21点，看到传统的经济股份就要下调，反而有一些科网股在美国方面有得升，有没有机会延续个升势呢？来到香港方面看回港股 ADR 都有得升，升22点，腾讯上回600元的水位，不知道可不可以带领今日港股杀出重围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林慧梗系接通咗大壮咪喺度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有冇去打针抽楼啊？ 暂时未有呢一个幸运啊！我等我行好运嗰排，我会去做呢件事 啊！哇，即系睇下中咗啲咩奖品先，真系吓，好大诱因啊！咁呢啲系好嘢嚟噶，有机会可以攞到层楼啊，即系又为自己健康着想系嘛、 嗯嗯。 不过亦都咧睇到即系喺报章上有啲就冇咁好彩嘅消息啦，系嘛？以近呢个区 系啊，所以我都特别留意啊，而且咧喺短时间之内啦，好似都喺咁上下位置咧，附近都已经系啲比较大型交通意外出咗嚟。 系啊，呢、這个就系啊，大家呢个星期都要留意到大涌桥路咧、嗯，又系呢个地带啦。咁就唔知算唔算係真係被视为交通黑点都好啦。 嗯。 啊，我哋睇报纸都啊，睇传媒都好多宗嘅交通意外都严重嘅就发生啦。 嗯。 咁啲人就会諗啦，喂，咁点解会喺呢个地带有呢咁嘅样吓？咁、当然搵啲合资格人士啲高人去评述啦。 系、啊。 不过我自己望下自己，咦，一呢就係、是、啊，旧年前年呢唔知点解呢咁啱手上好多单呢，嗰啲叫做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嘅案件要处理啊。 嗯。 咁啊，台面嗰阵时都讲过啦，就係话啲验尸报告都一大沓咁放咗喺度。咁、 嗯、 有时候呢你话啊，验尸报告关唔关到个交通案事呢？大部分呢未必好关事嘅，因为、嗯不幸地啲過身嘅即係死者嘅受害人都係，所以佢會寫住 multiple injuries， 即係多處身體多處受傷啦咁、 嗯、 最多有時候睇下佢會唔會係飲咗酒啊，有啲影響啊咁啦 嚇。 咁、但係總之嚟講咧，就係話可以見到就係、是、咦，原來唔同情況下咧都會出現有啲交通嚴重交通意外嘅。係啊，有啲就係喺個停車場出嚟咁啊，行人路撞死人啦。 嗯、 有啲咧就揸揸下冇睇燈咧就直去啦嚇、啊，好似類似今次呢宗案件咁啦嚇。咁、 嗯嗯 啊、所以咦，諗諗下自己都有 啲啲資格可以講解一下啦。 嗯， 實證嘅過往經驗就咁樣，亦都係睇翻前一個星期咧喺個新聞裏邊，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咧有一位退咗休嘅法官啊，譚合廣先生咧嚇，咁就不幸啦過身啦。 係， 咁亦都有機會咧係遇到阿譚官嘅好多好多年前啦。 嗯， 咁嗰段時間咧，阿譚官就負責處理嗰啲交通案件嘅。 係。 哇！嗰、那個日子呢，就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咧，交通案都會少到嘅。 嗯。 咁但係嗰陣時嘅排期咧，每天個佢個法庭咧，成八單啊，啲交通嘅案件嘅。 嗯。 咁法庭開足車都係七八個鐘頭啫嘛。 係，即係一個鐘要解決一單。 所以要好密密手，咁啲人唔認罪就排期審㗎啦。 係。 咁亦都有時候呢啲刑事法庭咧，即係做嗰啲打家劫舍嗰邊嗰啲咧，都有時候褪一個法官出嚟咧，處理呢啲多到不可勝數的交通案件，咁所以試過有一日，審開打家劫舍嗰位法官抱恙啊，咁啊變咗咧，佢嗰八單案件咧，咁又唔可以就即刻叫人走噶，睇有冇機會做到噶嘛，咁啊都掟曬過嚟啦。阿譚官呢邊，哇，十六件案件，換言之，個主控官咧要抡下嗰十六件案件嘅檔案咧，啊睇下點樣傳召證人啊，點樣call證據噶嘛嚇。咁所以交通案呢真係好多好多嘅，唔使問交通警察都知㗎啦。好啦，咁交通意外嘅成因呢吓、引致到后来有案件啦，当然吓。咁就其实我自己睇落去呢就两大嘅原因㗎啦。一呢就係嗰啲道路嘅设计啦吓。咁另一样呢就係嗰啲人嘅驾驶态度啦。咁人嘅驾驶态度呢就可以咁睇啦，香港人呢有共通点呢就係、是、急。咁好多时啲人有句说话咪就话唔使急，不过 最紧要快。 咁但係呢我见啲道路使用者呢其他时候揸车见到呢都係急嘅多嘅。咁呢个香港人唔知係啲本性定乜啦，細个已经见到㗎啦。唔知巴比有冇印象呢搭嗰啲叫做天星小轮啊。 有嘅。 差唔多係喇，差唔多到岸呢七分钟㗎嘛，根据书本讲下。咁都未埋岸，嗰啲人咧細個睇啲大人已經全部起曬身嘅啦。 冇錯，而且就分別企曬喺嗰啲咧，將會可以落船嗰啲甲板位置。 係啦，嗰塊跳板，咁以前就小朋友望埋去，咦？嗰塊跳板之前唔係啲人就行踩嗰塊板噶嘛？都衛生情況係有啲保留噶嘛？點解一個二個大人，尤其是前排嗰啲？对到啊，半尺唔够，等住佢落板，哇，唔系话咁嘅样，一咪就急咯。 系， 咁亦都呢个急出国际啊嘛，我哋。咁试过有啲系外地啊，台湾嘅朋友，佢话嚟到香港咧，唉，好怕你哋香港人。佢话搭地下铁啫，一开门咧，啲人涌出去嘅，又是中环。 系， 佢话自己对脚都自不然咧，都跟住你哋跑。佢话点解要跑？ 长期有股助力噶嘛，即系咧，你想行入啲嘅时候咧，就唔使自己用力嘅，有人拱你入去噶啦。 咁系咯，咁你搭即系路上交通工具咧，叫做要赶啫。咁但搭飞机咧，香港人都系出晒名咧，就系、是、飞机降落 landing 都可以一个二个咧，即系劝喻之下都起晒身攞行李，即系唔知道快得几多。咁所以喺街道咧，我哋揸车见到咧，就好多时啲人啊，即系灯咧啊，绿灯啊未转啊，黄灯后边已经拨定先噶啦嘛。咁亦都有啲咧，前面轉咗燈嚇，唔行咧，後邊嗰啲就已經好多嘅表述嘅啦。 係。 咁呢個急字咧，亦都喺我見到啲案件裏邊咧，往往其實就一兩秒鐘嘅決定咧，嗰、那個相關嘅司機咧，就導致後來嘅意外嘅。急就係個問題啦。另外一啲咧，中意攝啦，有時候咧，嗰啲位爭少少咧，一架車過到一半停咗喺度咧。后面另外一架车咧，趁住条罅咧，都要介住咁嘅样咧，系切上嚟。咁啊，仲有一啲咧，就唔知点解系惊蚀底啊，甚至冇咧，希望贪便宜喎。咁你见到一啲路口咧，十字路口好 ，Y 字路口好咧，明明应该系左一架就右一架噶嘛，咁啊公公道道啦吓。咁但 系 有时候，譬如左边有架车，本来前面架车行咗。右边架车未入嚟之前咧，后边一个中意咧就贴住前面一个，等右边嗰个冇机会。 啊，真系。 咁右边一个又唔高兴嘅话咧，又会拱出嚟，咁啊有时候咪碰撞咯。碰撞咗咧，如果有嗌霎咧， 一個唔覺意咧先而口角嘅移動武咧，喺法律上咧呢種動武咧就叫 road rage 啊，中文啊譯做唔知咩路霸咁嘅樣。咁平時咧普通襲擊打真人咧有機會就罰錢或者係判監都有可能嘅。 嗯， 但如果牽涉 road rage 咧，講到明一定要監禁嘅。 係 啊，所以唔好諗住話啊揸車落嚟。啊！即系大家唔高兴就过两招，啊，分分钟咧就喺里边喺度操练咧要吓。 系啊！ 但呢啲系人嘅所谓 driving manner 啦，嗰啲驾驶态度啦，呢啲可能讲咗三日都未讲完嘅，即系啲观察。但另一方面咧，道路嘅设计，因为好多时呢啲交通嘅事故啦，吓咁咧代表个被告人咧，咁就无论系抗辩又好啦，或者系求情都好啦，即系话点解睇唔到个灯啊咁嘅样咧，都去实地嗰算系做嘅。 系。 甚至冇都試過咧，有時候法庭要求咧就話咦睇一睇嗰個被告咧，當其時駕駛嘅時候咧，最快能夠見到啲燈號咧係距離幾遠， 嗯， 啊計埋個時間咁樣，所以試過揾啲交通警察先生咧要封咗一段路咧去做一個量度嘅， 嗯嗯， 亦都有時候咧係政府有啲佢叫政府化驗師啦，其實係一啲係科學家嚟嘅， 係， 咁就佢哋會坐住相關嘅車。可能是被告的车或者找个警车呢，去做一个观察，就是说驶到那个路段呢其实可以见到什么东西，做这些这样的实验的，拿个假人出来。咁譬如最近我有一个案件呢，就係我都试过行返呢即係被告行嗰条路，点解睇唔到灯呢，咁原来发觉呢就係嗰个交通灯嘅设计，香港呢就是一支棍咁上面同住三个灯啦，简单嚟讲。咁但係佢估物论呢，你係一条 lane， 一条道路行车线嘅。抑或呢你有六条线呢，其实嗰个交通灯嘅 size 呀面积呢冇变㗎喎。咁仲有如果遇到十字路口呢，佢有好多组嘅灯嘅。一般驾驶者就望到自己即左右两眼灯啦。咁如果係十字路口呢，过咗打横一条马路对面呢就有灯。但问题就係再远啲啲呢仲有灯嘅。咁个人经验呢就发觉呢有啲路口呢嗰啲司机好视乎佢本来即係转咗红灯嘅时候佢停喺度等过，定係佢根本上係驾驶嚟緊。咁嚟緊嘅时候呢佢向前望一见到绿灯佢就直去啦。尤其是特别见到话啊有啲红灯转咗绿灯，咁其实佢唔係佢自己个组，係再前啲远啲嘅灯呢有啲係受影响嘅。具体或者实际例子呢就係譬如喺上环啦，讲个实际例子好啲啦，喺个顺德中心出去干诺道西个卷呢，久唔久呢我揸车出嚟呢右边就会飙一架车出嚟㗎。 哎呀好危险嘛。 咁试过呢就即係响安啦，停即係啦，咁如果久唔久呢就讲緊係四五个月呢我就遇到一次㗎啦。咁呢啲就唔係纯粹个别人嘅疏忽啦，当然佢如果係全程睇住嗰啲灯呢梗係应该留意到啦。咁但久唔久都会有驾驶者即係犯上呢个错误呢，多多少少呢个灯可以有改善嘅空间啦。咁而家一般嚟讲呢我哋交通法例呢就梗係话希望嗰个人係做到 100% 就百分之百咁专注嘅，如果你跌咗唔够嘅话咧，就会当不小心驾驶嘅。 系， 但问题就系话一般驾驶者、一般人咧，应该话佢嘅专注力咧，我谂啲专家都讲到咧，佢唔可能好持久噶嘛。但问题就系你揸车揸得超过15分钟，即使你本身嘅人嘅专注力可能会减低咗，但法例嘅要求咧。都是很高的，所以打醒十几个精神一眼关十二样不是的话呢一次的错误呢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的可以希望是怎样呢，就是可能灯号那方面呢可以效法，譬如外国呢有些地方真的左右两边灯是可能令到人哋即系睇唔清楚咧，喺中间挂翻个灯咯，咁就算系近住你哋广播道附近都有啲，譬如窝打路道有啲灯咧，佢都系伸咗出嚟，即系除咗左右两边之外咧，都起多一支灯咧，系摆到路中间。起码容易啲，俾驾驶者留意到咧。 系咯，即系当眼处咯，希望可以系。如果唔系就即系可能唔同个角度嘅时候咧，又睇得唔清楚咧，酿成意外就真系好唔抵啦。 同埋亦都系有无辜嘅受害者，就变咗即系影响甚大啦。 冇错，生命诚可贵啊，真系好紧要呢样嘢。 系啦，大家注意注意啦。 好啦，今朝早同大壮咪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唔该 ，Barbie。 有冇谂过今次嘅奥运用 3D 打印咗一个颁奖台出嚟？有日用品公司同奥委会合作，制造一个用再生塑料为材料嘅 3D 打印奥运颁奖台，而颁奖典礼亦都会系有史以嚟第一次喺呢个台上面举行。今次嘅再生塑料全部都系嚟自日本超过2000个地点度收集翻嚟，唔单止环保，仲可以教育下一代回收嘅习惯添。下次见到颁奖台嘅时候，你就可以同身边嘅人讲佢用咩材料制造噶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彭太喺度。早晨啊，彭太。 诶，早晨啊，林慧。早晨，花姐。系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我个大嗰个女婿咧就呢个月22号生日。 嗯。 我个孙女咧就琴日17号，我今日补祝佢生日快乐啦，快高长大啦，系啦，系啦，系咯， 一屋宝贝喎，你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啱啱一岁咯，系咯， 哦，哇，好得意喎，咁就 系啊，好得意啊，系啊， 系咪第一个孙嚟噶呢个，定还是已经好多粒孙啊？ 第四个孙， 哇，你好福气喎，有四个孙， 系啊，四个，第四个， 通常啲小朋友多嘅地方咧就会好热闹啦，又多啲大笑嘅声音啊，或者系啲追逐玩耍的声音啦， 是啊，翻齐嚟就好热闹噶啦， 嗯，系咯， 系咯，系咯， 真系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咗咧，就真系可以多啲啲聚会嗬，嗯， 系啊，就系咯，少咗啦，少咗聚会啦， 嗯，都唔紧要啦， 希望啦，希望个个身体健康啦， 系啊，系啊，最紧要就系 keep 住有健康嘅身体，咁啊，迟早大把时间咧可以慢慢聚会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多谢晒你嘅电话，彭太， 系啊，祝埋父亲节，所有个父亲都。快乐，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好，多谢多谢，拜拜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未曾梦最甜。当天报纸放失癫，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期望一吻红的脸，共回未曾梦最甜，身边早赞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飘雪，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 追踪31。 追踪31，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啊，好啊，早晨啊 ，Kitty， 系今日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Happy Friday 嗱、啊，今日咧嘅日常8:30咧，即系创科在网咧，就会有一样嘢都几特别嘅，因为之前咧就话喂，如果你搞啲即系儿童游戏啊，又或者系啲即系打机嗰啲嘢咧，你搵啲细路嚟问下佢，睇下佢哋觉得好唔好玩啊嘛，咁样，咁、 嗯、 但系而家咧唔单止啊，咁咧有呢个编写程式嘅公司咧，就联同啊 K 幾位十歲嘅小朋友一齊咧，就係將嗰啲想像力投射去一杯茶飲品嗰度。咁啊，透過呢個收集到嘅資料啦，同埋分析咧，就預示未來嘅景象，再製造出十二杯未來飲品啊！ 哇， 係啊，咁樣啊，究竟係咩味嘅咧？咁 未來戰士我聽過，未來飲品究竟係點咧？ 喂，其實未來真係幾得人驚一樣嘢嚟㗎。嗱，其中一樣嘢就係咩咧？即係有個環節叫做財經向前看啊，就講話喂，好佢就話啦嚇，好多打工一族咧都有諗過，夢想有個高質素嘅退休生活。咁但係退休生活咧分分鐘長達20年嘛，對好多人嚟講咧分分鐘長過去做嘢嗰個年齡噶嘛嚇。咁、究竟你要及早籌謀，但係個問題係喂。我而家每個月揾嘅錢啊，又要呢又要路咧，都未必足夠啦。仲要攞筆錢出嚟咧，就係等退休。同埋咧，佢講到好恐怖嘅嘛，嗰啲廣告。你27歲啊，咁咧你如果要退休嘅時候咧，你有1000多萬先得喎，咁樣1000多萬，你每個月都係使定1000多蚊，咁你點搞啦？咁啊睇下啦，即係我就好老實講啊，睇下算啦，唔好太擔心啊，係咪先？係啊， 如果未知。对未来虽然要有希望，但亦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 咪咯，所以搞到即系不育，即系不生育啊！大家决定，系咪？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要讲下又讲未来，咁啊做乜鬼咧？吓，咁啊9:30咧，令佢哋科学迈进未来，讲基因工程嘅，咁啊就讲下呢个基因编辑技术啦，即系基因咁多嘢，一条 DNA 咁复杂，而家佢咧就系剪辑啊。即其他嘢保留，剪走啲唔要嘅咁样，可以改革呢个食物嘅供应链啦，提高呢个农作物啦，预防饥荒啦，甚至乎咧啊呢样嘢我觉得几好啊，可以加快重造树林啊，咁、即系你知我哋树林就破坏得好紧要啦，又搞到全球暖化啦咁样，咁希望咧呢、這个基因工程咧可以啊帮手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又谂啦。即系谂到好似个侏罗纪公园咁样，啊，究竟可唔可以透过呢个基因编辑技术咧，令到呢个长毛象啊，即系绝种嘅长毛象嘅基因复活翻过嚟咧？咁样， 呢个系侏罗纪公园嘅剧情嚟嘅，将恐龙基因抽出嚟，会唔会第时见得翻恐龙咧？咁样， 我有时都喺度谂嘅，会唔会系有啲科幻片咧？咁啊，令到咧嗰啲小朋友啊睇咗咧，咁啊入晒个心里边，佢将来大个咧，佢做咗科学家， 嘅嘢 咧就系佢细个受到影响嗰样嘢啦，所以就啲嘢成日几十年之后咧就会发明出嚟啊咁样嘅吓。咁另外去到咧就系11:50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万事有商量啊！呢、這个商咧就系、是、火字边啦，然之后咧就做一个商场嘅商嘅。咁呢一个商咧，其实咧就英文叫 entropy 啦。咁就係 entropy 係啊，要咬住嚟讀嘅嚇。咁咧佢就係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裏面咧嘅確立嘅，有啲特性嘅，就話啲嘢咧會越嚟越混亂嘅。究竟係咩嚟嘅咧嚇？即係係咪就係男人間房咧？定係話係我哋嘅心情咧？咁啊？ 定係架車咧？咁樣係嘛？ 冇錯啦。咁啊，今晚咧，大家就去睇睇啦。 好啊，唔該曬 ，Kason。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传媒同苹果日报5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话，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文章，出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同机关制裁香港同中国。當局並且凍結3家公司合共1800萬元資產。蘋果日報如常出版，表示今日加印至50萬份。凌晨有市民到旺角的報攤購買首批出版的蘋果日報，不少人買多於一份。有人說因為擔心蘋果日報今後無法再出版，亦都有人說要支持員工。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今次案件是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国。其他行为如果没有这个意图，例如市民买苹果日报，是不会犯法。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所得的资料是拘控几名人士，而不是《苹果日报》，因为如果是检控《苹果日报》，应该是拘控公司董事，因此认为今次事件和新闻自由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详情仍然需要看日后的检控书。他又说，新闻报道以及公允的分析评论都不会构成刑事行为，但是如果属于认同外国势力制裁的意图，并且作推广呼吁以达至外国制裁，就可以属于犯法。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一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广东，其余22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广东、福建、上海、浙江、云南和天津。另外，内地新增2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5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91534人确诊，4636人不治，86397人康复出院。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表示，有关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就恢复伊朗核协议的间接谈判，在各种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但是仍然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谈判解决。阿拉格希说，伊朗希望得到保证，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好像前总统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不会退出核协议。俄罗斯的代表亦都说，会谈在过去几日取得进展，但是仍然艰巨，一些困难和费时的话题仍然未解决。在维也纳一间酒店举行的第六轮会谈将会在星期六恢复。伊朗和中、俄、英、法、德和欧盟的代表会继续谈判。由于伊朗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美国的代表在另一间酒店间接参与谈判。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元，升2元。新上市的科技药业是报28元。美团299.6，升9.6。新上市的悠然木业是报6.1。药明生物125.1，升4.3，中心国际24.7，升4毫，安达体育175元，升9.6，盈富基金29元，升1.2，信宇光学科技230.2，系升16.4，中国平安77.7，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2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币6.446，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4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270元。

小朋友是社会未来的栋梁，我们有儿童节。反而父亲节不是太记得，到底是我们不记得父亲节，还是真的不记得父亲？作为父亲，你想不想知道你的仔女怎么看这一天呢？ 我想问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父亲节？ 知道，就是爸爸的父亲节，爸爸的亲节。 那父亲节要做什么？ 父亲节要想想爸爸，不要激怒爸爸，这样咯。还有呢，不可以发脾气，对爸爸要对爸爸好一 点。那父亲节我们庆不庆祝？ 庆祝，我们买个蛋糕给爸爸吃。 但是爸爸去买蛋糕？ 不是，或者我和妈妈都去。 哦，那父亲节有没有特别的事想对爸爸做？ 没有，我只是想锡你。 怎样锡？ 就是想啊 kiss 啊。 礼物呢？会准备什么礼物给爸爸？ 我会准备你喜欢的礼物。 那我喜欢什么？ 你 喜 欢 Bumblebee。 Bumblebee？ 是啊。 我不喜欢 Bumblebee， 是你喜欢的。 那你喜 欢 什么？ 你想想，你觉得我喜欢什么？ 时间。 是的，我就是喜欢时间，是吧？好厉害。 在这段对话里面，包括作为父亲的白元浩小白和他的儿子 Scott 小小白，从小白的声音里面已经听得出，这些就是爱啊，哈利。小白非常爱锡小小白，同大部分的父亲一样，我咁锡啲细路，所以都想知道啲细路锡唔锡自己。不过从小小白的语气里面，好似有啲唔耐烦嘅感觉，就好似每日都俾人问咗几次。你有冇留意？好多父母鍾意问小朋友，你锡唔锡我啊？你点锡我啊？你有几锡我啊？其实作为父母，有冇諗过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锡，就好像问一个小学一年班的学生懂不懂相对论一样。相信小小白已经尽晒力给一个答案他爸爸。聊返转头，如果小朋友问父母你懂不懂我啊这个问题，父母可能只是懂得说我懂。由于日日都见，好多时我哋只系惯咗将我哋嘅牢骚或者不满表达俾屋企人睇，所以呢啲节日就系提醒我哋要爱锡大家，因为系一家人啊嘛。趁住呢一日同爸爸讲声我爱你咧，一年只系得一日父亲节，父亲们好好珍惜呢一日啦！祝天下所有嘅父亲父亲节快乐！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那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动，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办？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喎，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你咁夜 小草长不成，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听到吗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地，你识唔识爹地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 崔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食字典。 阿欧中唔中意食寿司啊？ 中意啊！ 喂，又记得咧，前排啊，咪即系其实而家咪有一间寿司店咧，成日排长龙，你咪话有一日都想落去试下嘅， 排戏都排唔到。 系啦，咁啊，因为佢就即系嗰个性价比见称啦，即系话佢嗰个价钱又唔贵，咁但系都几好食咁啦，有啲朋友觉得，咁啊，所以咧长期都排长龙啊。不过咧，前排咧都有试过有网民咧摆过张相上网，就喺度公审咧，有啲食客。啊、就是因为咧觉得嗰啲寿司平啊，咁但系佢又唔想食嗰嚿饭啊，变咗咧就嘥晒啲饭，就剩翻晒啲饭喺度，就净系食咗面头嗰块鱼嗰嚿刺身， 唔系咁好啊。 系啦，咁所以咧网上面咧都有网民即系将佢影低咗，然后就话哇好浪费、啊，即系你俾得起钱都冇理由咁样去到浪费食物啦、啊，咁、样 有钱大晒啊！ 咪咯， 系咯，反正仲要冇钱，仲要冇钱，有钱都唔系大晒，仲要冇钱啊嘛。 但我想话，其实佢系唔识食，系啦嗱，当然啦，有啲人就哎呀，我不食咁多饭啊，肥啊，淀粉质啊咁样。但系调翻转，喺日本咧就有间回转寿司店咧，反其道而行， 专食饭。少鱼生 唔系，系冇鱼生，就新出咗一款寿司咧，就系值港纸7元，就有三件噶啦，就系白寿司啊，白饭寿司啊，就严选咗咧呢个山形县产嘅白米。做出咧正宗壽司飯， 點解要咁咧？哦，因為啲飯真係好勁抄啊！ 係啦，就話因為山形縣產嘅白米啦，咁佢話白飯咧，呢個白飯壽司唔使點豉油咧，亦都可以品嚐到米飯啊原有嘅甜香味。咁好得意嘅，佢都係即係攣到一嚿平時壽司咁嘅形狀啦。咁啊，七蚊港紙有三件， 係咪愚人節巨獻嚟㗎？ 唔係啊， 如果係愚人節嗰排咧，突然間話出呢啲咧，一定係搞 get 咯， 搞笑啦，係咪？ 啊，即系等于啲披萨铺咧，愚人节可能会讲话，腊肠披萨咯，唔系腊肉肠，系腊肠润肠披萨。咁你即系嗰啲其实系搞搞 get 嘅啫，但系呢个应该系真嘅， 呢个认真噶，因为出呢一嘅呢一个白饭寿司嘅铺头咧，其实系日本回转寿司店业界嘅龙头嚟嘅。咁、不过咧，过往佢用嘅寿司米咧都系混合米嚟嘅。咁不过近年啦，你知道可能食物质素啊，又或者同行嘅竞争太大啦，咁样咁啊令到咧呢一间寿司铺喺日本人嘅心目中嘅地位咧有所下降啊！ 哦，真系。 咁适逢咧呢一间嘅寿司店踏入48周年，就本住咧要追求翻即系无忘初衷啦，要做翻最好嘅寿司嘅宗旨咧，就推出咗改革。于是乎咧，佢就话我唔用混合米咧嚟到做呢一嚿寿司啦， 我用山形县嘅米。 系啦，五星级大米嘅美誉嘅山形县产白米咧，去到做寿司。咁啊，喺个味道啦、香味啦、外观啦、质地啦、黏性咧，都系获好高分嘅。咁制成醋饭之后咧，可以话系入口即溶啊。系啦，佢仲建议你唔好点豉油。直接咧品嚐呢個飯嘅香味。 夠啦，唔好再講食嘢啦，已經好 肚 餓 啦。 由巴西小鴨開始一路辣落嚟啊！停止啊！ 停止啦，係嘛？ 林慧的享樂時代。 系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咧最近喺呢个音乐制作市场非常之炙手可热嘅新乐器。 嗯， 呢个系咩乐器咧？嗱，其实我觉得呢个乐器咧都可以系沦为一啲如果中意自己玩音乐啊，或者中意自学乐器嘅人咧嘅一件小玩具嘅。咁，因为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会好想学嗰啲譬如啲管乐啊。啲銅管樂或者啲比較大件啦，同埋比較嘈嘅樂器啦。嗱，譬如我以前細個咧，我都有諗過學嗰啲即係啲 brass 嗰啲銅管樂啊，或者係啲笛啊咁樣啦。但係咧，我就考慮到咧，其實呢一類嘅樂器咧。其实喺屋企吹嘅话咧，就可能会比较大声啦，同埋比较响一啲嘅。咁，所以咧， 好嘈嘅，唔好喺屋企吹啊， 真系。 但 系 唔喺屋企练，咁喺边度吹咧？ 我都话啦，我咪话我唔知隔篱屋定隔篱，我唔知嗰个声喺边度传嚟啦。有个人好中意吹嗰个息事风嘅吹风，但系佢每一次咧都系吹。身不了情啊！每一次都系吹嗰一段，即系佢好投入， 幻想自己刘青云啊！ 但系咁多年都系吹同一段。 钟哥，你应该送份新乐谱俾佢啊嘛！ 唔系， 你放入信箱， 我觉得好浪漫、啊。 系可能想念一个人、 啊，真系有一个爱情故事喺度噶。即系你话如果佢一年都系咁咧，佢可能真系练紧首歌。但系你好多年都系 几年都系咁好啦，都唔紧要。佢系个个礼拜都吹两日啦，礼拜六日咁样啦，吹咗咁多年，理论上应该会进步噶嘛，但系仍然都系喺度，嗰啲咁样， 冇办法去谂翻起佢往事， 系啊， 俾佢情，俾佢嘅情绪影响咗佢嘅技术， 有啲嘢咧要进步唔难啊， 系。 要咧維持嗰個水平， 要 keep 好難， 要 keep 好難，keep 好難呢個。 嗱，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咁我今朝早講嘅呢一個新興樂器咧，都幾適合你以前嘅呢一位鄰居啦。因為咧，佢其中一個功能咧，都係可以模仿呢個薩克斯風嘅聲音嘅。嗱，其實咧喺業界咧，我哋叫佢做一個電樂管啊。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嗱，大家知道咧，好多譬如喺行內做音樂嘅人啦，咁一係咧就喺自己嘅電腦嗰個混音程式嗰度咧，就買咗好多啲原廠樂器嘅聲音啦。咁呢啲係比較可能大啲嘅製作公司會擁有嘅。咁但如果話小資本嘅，而家好多啲獨立創作嘅音樂人咧，可能未必會喺賺取第一桶金之前就即係投資五位或以上嘅數字去買呢啲聲音啦。咁，就會考慮下咧，講下我而家即係今朝早講嘅呢一類咁樣樂器啦。嗱，呢個樂器咧其實出咗都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咧，你知通常啲樂器咧會不斷咁樣更新佢嘅程式啊，同埋可能有啲新嘅版本啦。咁近呢幾個月咧就出咗一個新嘅版本。咁近呢一兩個月咧，我就開始聽到我啲即係中意做音樂嗰啲朋友咧，就開始買呢啲咁樣嘅版本翻嚟玩啦。咁，我咧就僥幸地咧試玩過一次。咁佢嗰個感覺其實似咩咧？其實佢成個運作方式咧，好似一支木銅笛，因為咧佢真係一個直管形式嘅一個樂器啦。咁佢一樣咧，都係同薩克斯風一樣咧，都係有嗰、那個即係吹奏嗰個位置咧，係零舍有個位咧係扁啲嘅。咁係一樣嘅嗰、那個吹奏嗰個嘴口。好啦，咁然之後佢成個嘅樣子咧，其實亦都非常之似一支咧打直吹嘅樂器。咁個形狀有啲啲似薩克斯風嘅，咁但係就冇咗嗰個轉彎位。同埋咧，佢有一個非常大嘅好處，對於咧啲鄰居嚟講，應該非常之覺得得益啦。就係佢可以插耳筒，因為佢一個電子樂器啊嘛。 哇，好啊，好啊！ 佢係可以插耳筒，等嗰個人自己聽啫，即係出邊啲人係聽唔到嘅。佢有呢個功能。咁如果你想出邊啲人聽到咧，你就要接駁一個喇叭。 好啊，我已經對新不了情好厭倦啦。 啊、你可以建議一下，你寄個 catalog 俾佢，叫佢試下轉呢、這個。 接落佢門口， 實在太可惜，原本係套好戲。 你話係時候放低啦，有啲嘢係時候放低啦，連埋你個 set 風 放低啦。 嗱，同埋咧，佢又可以咧創新， 唔寫點會得啊？係咪？ 嗱，因為咧呢一個所謂嘅電吹管咧，其實除咗話模仿即係 set 風嘅聲音之外咧，佢亦都可以變咗做其他唔同嘅聲音喎。譬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到一啲長笛啦，或者係啲銅管樂啦，即係其實大家想象都比較嘈吵嘅嗰一類樂器嘅聲音咧，佢全部都做到嘅，或者係嗰啲號角啊、喇叭啊，全部呢啲比较大声同埋响亮啲嘅乐器嘅声音咧，佢全部都模仿得到嘅。咁，而且通常咧，你做亲呢啲咁嘅电子乐器咧，佢入边通常都有一个好多嘅宝库咧，俾你拣佢啲唔同嘅功能啦。例如你可以本身喺录音之前已经喺入边做埋一啲混音啦，又可以帮你加到好多唔同嘅节奏落去。咁所以咧，就即系近呢几个月咧，突然之间有好多我啲朋友咧就买咗呢支嘢翻去，因为个价钱相对地平嘅，其实。虽然都要四位数字，但 但系就即系相对地买其他嗰啲原厂乐器声已经平咗好多啦。 四位数字嘅头定？ 四位头啊，四位头啫，系啦。 九千几蚊， 1009蚊咁样啊， 1009蚊，1001蚊 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就可以加咗呢一个咁嘅乐器落去啦。咁我觉得佢最简单嘅用法咧就系咩咧？因为佢成个指法同埋佢成个嗰啲音色嘅排列咧，同木桶笛系一模一样，即系都系哆瑞咪发嗦啦之完噶啦，就系得呢几个窿嘅啫，即系佢唔系窿嗰几个掣啦，佢嗰个掣咧同 saxophone 又有少少似嘅，都系啲扁扁形嗰啲手指嗰啲位嗰啲掣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想尝试下自己做一啲嘅即系铜管啊，或者系木管啊，或者头先甚至乎讲 saxophone 嘅声音咧，而又唔想真系买晒咁多个乐器翻屋企，咁你就可以考虑下咧，会去即系试下玩下呢一类咁样嘅电子乐器啦。因为而家其实市场有好多呢啲电子乐器噶，我记得我嗰阵时十几年前咧，嗰阵时就啱啱叫新兴嗰啲数码钢琴啦。咁我妈咧嗰时就好鼓励我去买数码钢琴嘅，因为同阿钟哥个谂法一样嘅，就系我半夜三更如果趌起身咧，即系想弹 又身不了情啊！ 唔系我买嘅， 你可以插 headphone 噶嘛，嗰啲电子琴可以插， 因为可以插 headphone 啊，咁所以咧，我朗 朗啊， 就话啦，唔该你，如果神时某时有灵感嗰时咧，你自己插个 headphone 自己慢慢弹啦，你唔好嘈住我哋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其实近呢十。年即系廿年啦，或者咁呢啲电子乐器咧最受惠到人咧，我谂最user friendly 嘅功能咧就系呢一种咯，即系可以插住。 我想话我自己好耐冇行琴行啊，系咪喺琴行就买得到噶啦？ 系嘅，嗱不过咧佢好多琴行咧都未必会摆一啲现货或者俾你试嘅产品咯，但系我就知道咧，佢哋都系喺某啲相熟嘅琴行咧，即系卖开呢一类咁样嘅混音程式啊，或者系软件嘅地方咧，通常你问佢咧，佢就会帮你订到喺买到。 因为我想试咗先啊嘛，即系你乐器咧，我哋贵乎都系你要试咗你先啱唔啱自己。譬如我买支吉他，咁有啲人又追求啲乜，追求啲乜，你所以咧成日见到有啲人喺琴行喺度弹琴弹吉他咧。你唔試過啊，真係唔應該咁快買翻屋企嘅喎，係咪先？咁我問一下，即係琴行有冇得賣？有得賣又有冇得試咁樣？ 有嘅，有得試嘅，不過就要去啲比較大型啲。其實咧，如果做開音樂嘅人一定知㗎啦。香港某幾間咧特別大啲嘅琴行咧，就有齊曬呢一類即係做 studio mixing 嘅軟件啊、樂器啊或者配套比較多啲嘅地方，通常都有嘅。如果唔係咧，你去問嘅時候咧，通常嗰啲售貨員咧都會指引翻你去翻嗰間啦，嗰間就有㗎啦，咁樣咯。咁可以去試一試嘅，同埋我覺得幾得意。嘅呢样嘢，即系比较容易入手嘅一件乐器，因为只系得七个掣嘅啫，其他嗰啲咧都系一啲去好似电脑程式嘅揿掣嘅软件形式去拣唔同嘅模式啊，唔同嘅声效，咁比较容易控制，又做到好多个变化出嚟嘅。 咁啊，可以系啦，假期嘅时候买个乐器陶冶下性情，几好 咧。你觉得大人啱玩定细路啱玩多啲啊？ 我觉得大人会容易上手，但系小朋友可能可以令到佢丰富咗佢乐曲嘅层次啦。 嗯，咁啊，大家了解一下啦。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巴卷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杰。